措施，以及60岁以上高龄人群开始接种疫苗加强剂，新增病例宗数减少的总体趋势未变。在天气方面，覆盖广东沿岸的一道云带正逐渐转薄，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和周末朝早清凉。现在气温20度，相对湿度 70%。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050点，跌239点，成交金额35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610点，跌2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623点，跌167点。跟住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434蚊，跌16蚊；中移动49.7升个七；美团201.8跌17.8；阿里巴巴116.4跌5毫。汇丰控股49蚊升个二，京东集团248蚊跌17.4，快手68.45跌4.6，中海油8.45升2.5，比亚迪股份256.6升系跌咗16.2，友邦保险79.95升5毫。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793，英镑10.551，瑞士法郎8.506，澳元5.638，加元6.132。新西兰元5.304，欧元8.798，每百日元兑港元6.717，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1.775。日经平均指数报29,308点，升6点。港金现价报16,850蚊，升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4.11美元，卖出1,814.6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咧，较早前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红梅高路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而家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啦，近住红梅高路一段咧都系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水泉澳村。咁另外较早前啦，由于有强制检测行动，铜锣湾嘅嘉陵街同埋京士顿街封闭嘅，咁而家封路重开啊，嘉陵街同埋京士顿街封路重开。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龙尾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尤丽村。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着河东夫人纪念堂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士美飞路，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顺业街一段挤塞，车龙就在牛头角港铁站。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慢车，龙尾在御龙山。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常德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司机没有合理辩解而拒绝进行初步药物测试，或者拒绝提供血液样本尿液化验，即属违法。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Two， 2022携手出发，新时代奋斗者。 I got that fire。 实现演艺梦想， 为新时代奋斗。 只要你是18岁或以上的朋友，就可以报名入选者。除了可以参与专业训练、同场歌演说、大斗拼之外，成绩优异者更可以参与广播剧、舞台剧、电影制作，同专业演艺人一同演出。登上香港电台网站，填妥表格 ，send 俾我哋，你嘅演艺未来可能从此会展开新嘅时代。 I got that fire。 我系容祖儿，2022携手出发，快啲参加香港电台新时代奋斗者，一齐出发，实现你嘅演艺梦想。 震撼三响炮，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三线连环播， 勇于改变，敢于创新。一月三号起， 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国剧八三零时段， 新剧《星辰大海》。一月十号首播，夜啲十一点，国剧午夜场上映《爱上特种兵》。 到咗星期六日上昼十一点，国剧周末影院继续有《觉醒年代》。 港台电视三十一支持沙塔新经典。 勇于改变，敢于创新。港台电视三十一全线新节目，时段新编排， 关心少数社群，共建和谐社会。一月三号起，下昼六点半，共用时段提供手语传译。 星期一，未知天下，共用厨房。 星期三，唔声唔声讲你听。 星期五，哈佬好邻居。 港台电视三十一，狮子山下新经典。 香港国安法实施后，破坏和暴力停止，市民回复正常生活，交通和运输亦得以正常运作，社会恢复秩序。香港国安法让香港由乱变治，恢复秩序，再创繁荣，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大师话识得唔识系好紧要噶。 今次歌曲主题是 inspire 自一个印度大师他的一个哲学分享，关于保持着一个寻找答案的心态，不要什么都认为自己懂就停止探索。所以歌名 IDK 其实就是 stand for I don't know。 谁懂得再拥抱，作曲间就是 Eric Kwok 填词林若玲，编曲 Neil Naga。 上午五个星期上升三级电棍位置，Jin Lee IDK。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做人真的不容易哦，如果能够做到是一个快活人，就梗是风骚啦。啊，香港电台有三只风骚快活人，哎呀，真的恭喜贺喜啊！我是林建明，大姐明啊！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喂，坐定定啦！风骚快活人正式开始，我梁继章，早晨。 喂，客家妹。 我系三 三点不露， 好三点不露。 你系三点不露啦！今日有啲嘢俾人哋露出嚟啊！ 系啊， 好惊啊！ 狐狸尾巴。 琴日咧见到一个十年未见嘅朋友啊，倾下倾下，倾到呢、這个即系个话题跌咗啦马小强身上啦。咁啊，讲下讲下。 惊啊！ 我竟然知道咗一啲关于佢嘅黑材料啊！ 到底系咩咧？ 当时佢讲咗俾我听之后，我话冇可能，佢冇理由做呢一样嘢。佢话系。佢真係做過，到底係乜嘢？ 跟住大佬話俾我聽，我都話冇可能。 我哋都話冇， 肯定佢冇咁樣。 各位聽緊嘅，如果你係馬小強嘅 fans， 你要重新檢討一下。 冇錯，究竟係咩事嘅話，一陣間翻嚟話俾你知。希望大家坐喺度聽我哋呢個消息，我驚你會一咚咚跌落地下。 隨回望，曾屬於彼此的晚上，紅紅仍是你贈我的心中豔陽。傻泪，期望可体恤兼见谅。明晨离别你，路也许孤单得漫长。一瞬间，太多东西要讲，可惜即将在各一方，只好深深把这刻尽凝望。 陈慧娴演呢首《千千阙歌》。 来日纵使纵使千千万星亮过今晚月亮，都比不起这宵夜。 星期一至五十点到一点钟，香港电台第二台，因为我哋三个陪住大家，叫做风骚快活人，一齐打啦卡啦，听住我哋节目，直至到晏昼一点钟，马小强嘅黑材料，我哋马上咧就喺呢个黑掹掹嘅货仓里边搬出嚟， 可以， 大家唔好一动狂跌咗落地。 大家亦都估下，究竟佢有啲咩嘅黑材料？ 因为连我同阿李丽如识佢咁多年， 冇错， 我哋都话唔可能嘅， 冇错， 真系唔会。 因为佢根本就冇咁样嘅能力可以发生喺佢身上。 未必。 究竟系啲咩嘢呢？哎呀，好紧张啊！ 刺激这沧桑的愿望，漫长路习过光阴褪减，欢欣总短暂，未再返。哪个看透我梦想是平淡？ 陈伟霆之后有妹姐的夕阳之歌啊，十点十五分嘅啦。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嘅偏东风。美丽数天仍然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同埋周末早上又会清凉。到底农历新年嘅时候，我哋可唔可以好似呢个圣诞同埋呢个新历新年咁样，着翻个厚厚地嘅褛，整条颈巾咁话咧吓？不同版本同一个旋律都是这一首。妹姐加埋魏霞呢，夕阳之歌千千阙歌都是好歌。这个网上揀了一张好天色的相，我相信呢其实好的天气呢也令到人的心情更加好，听着开心的节目更加好。咁有位我们的听众呢 ,Isa, 他说呢今天真的好心情，因为出商量，哇，农历新年前呢打工仔最开心的这件事了，是不是？ 还有好久没听过出商量这个 term 了。 我都好久没听 你是好久没听过出商量 了。 是啊，是啊，因为农历年是月头啦，他现在出商量起码有成个月可以去想想买些什么东西啊。 系啊，好地对自己， 嗯，所以佢就今日心情好靓啊！听完风骚仲去 shopping， 哇，好好啊！ 太过分 了，买多啲， 冇错啦吓，促进经济。喂，咁咧，头先我哋讲到咧，就我同阿，即系我同另外一个叫圈中朋友啦，好少见嘅， 开始娱乐爆， 开始咧就 2022年第二一弹 娱乐大坑渠啊嘛，你话 系啊， 系啊，但我要爆先得个 录。OK， 咁咧就倾开我哋个朋友啦，阿彬彬啦吓，彬彬即系阿马爷啦，系咪先？ 即系其实咧，话说嘅就系你琴日喺一个盛会当中， 盛会 就撞到另外一个娱乐 圈中男士， 系、嗯、因为佢都系 喺度倾偈， 系啦，我同佢都系当晚琴晚嘅司仪啦，咁咁啊，你知唔系全部时间工作，就坐喺 大部分嘅时间都系坐嘅， 大部分时间都 系 坐。 其实司仪系 啦，咁又亦都因为司仪房得我同佢两个啦， 咁 又 讲啦， 咁咩咩， 系啊，你眼望眼， 最好讲是非嘅啦，系咪？ 我系咁话，呢啲 系是非， 唔系是非， 唔系是非， 系黑白， 唔系是非， 即系黑材料，白材料。 咁啊，倾到某人即系啱啱喺呢间房就唔系你啦，咁、嗯、我费事讲边个啦。 喂，大佬，好似有人揾你啊，出边。 哦，系啊，系啊。喂，阿马小强，坐坐先。唔系，喂，有几个马小强？ 马小强可以等嘅，有好多嘢。但我哋呢个娱乐爆爆爆就唔可以等啦， 系啦， 爆啦要。 系啦，我要爆啦，忍好耐啊。 就讲开，因为嗰个圈中朋友咧，佢都有拍一啲叫做成人，唔好咁讲，艳情片啊，艳情片。 佢有拍。 你讲清楚啲会好啲，因为我谂有一个人。 首先咁讲， 系 同我倾偈嗰个。 佢唔系同你同性嘅 ，OK？ 系首先。你明唔明啊？我驚你咁樣，你咁樣形容咧，人哋會以為係另外一個。 佢唔係同我同性嘅嚇。 係啦。 咁咧，佢有拍過一啲比較大膽嘅戲，傾開 豔情片啊。 嗯，就由佢話個話係啊，個話題就跳咗喺嗰度啦。跟住講到，誒，其實阿邊個都有啊。我嚇阿邊個當然 係。你冇喺動棍啊？ 动咗三次，由个房头跌到去房尾，碌咗几个圈，呕咗一阵，喷咗一阵血。 我想问， 好似怼穿墙嗰个， 你系咪咁样啊？一睇到呢个就啊， 我谂大佬话，点解呢个人都有拍我冇？ 即系我唔能呢啲嘢。 其中一个原因， 我唔会能呢啲嘢。咁我话，跟住咧，我喷完一轮血啦，怼穿墙之后就话，你讲。佢其實幕後咋嘛，因為佢寫劇本噶嘛。 哇！ 佢幫嗰啲戲寫個劇本就啩。 我就信。 我就信咁，因為佢咩爛劇都接噶嘛。 係啦，特別係呢啲啦，呢啲好易啫嘛， 係 咪？床上大膽四個字，跟住拍幾日啦， 咁易寫？床上大膽 係咁噶，你有冇見過嗰啲武俠啊？武俠劇啊， 武俠劇嗰啲人喺森林度 大打， 係啊，就交俾啲武子。 不过咁，我又信嘅。谂翻转头，常理嚟计，唔通佢写而家男仔将女仔男仔将只手摆女仔膊头，女仔露出一个微笑，唔通咁写啊？冇理由噶嘛。可能真系好似你话斋写住。 呢啲唔系剧本，你呢一啲咧就系情色小说就会咁。 系啦，床上前面维持五分钟，个导演者搞掂，可能真系 搞掂，一定系咁。 可能系咁， 系啊， 自由 发挥咯。 我唔系专业人士啊吓。好啦，咁跟住我就话唔可能嘅。但对方佢就话， 即系你为佢辩护。喺当时， 你做咩剪住出边？ 我识咗佢咁多年， 等紧入嚟嗰个， 我点会唔知道佢有冇拍过先得噶？同埋佢咁嘅款，大佬点会？除非佢导演盲，听声听声，呢个声得唔得？我 OK 嘅，都够咸湿啊！叫入去，除非系咁啊！如果唔系个导演，点会揾佢拍？ 我孤陋寡闻，我真系唔知道嘅就系香港开埠以来有个盲导如果有嘅， 咁 我 哋又唔可以，又唔可以咁。 哇！你唔好歧視人哋啊！ 我冇歧視人，我只不過知道係冇。咁但係就我可能有嘅，即係我真係孤陋寡聞咯。如果有嘅，請大家講聲俾我聽。 全世界得一個導演係咁嘅啫，聽聲。呢個演員應該幾靚仔，入開嚟咁樣。 跟住佢就做得好 cut 咁。 激戰，激戰咯，應該唔錯。 跟住話俾大家聽，個燈擺喺呢一度，係熱嘅，好嘅。 好快少少，左邊。 俾佢睇啦，保面面光咁咩？ 即系咁讲下笑啫吓。好啦，咁跟住佢就唔系啊，真系佢真系拍过咁样。咁我就当时我心谂啊，衰嘢唔话俾我听，我去做观众睇下都好啊。 我都系 等我甩甩衫尾， 系 啊，清场清净我呢个 白虎喺度睇下都好啊。系嘛，即系做佢助理啊嗰日。 我帮佢做服装助理，佢冇着服装，咁啊所以要助理咯，帮揸住啊嘛，系咪先？ 冇错冇错，系啊，佢一定系要件浴袍噶嘛，系咪啊？浴袍团。咁样入到去嘅话，就要剥住件浴袍俾人。 咁我都要揸住啦， 系啊， 唔系人 都要辛苦你， 人肉三架咯，系咪先？咁最后就我就谂住今朝一定咧，静鸡鸡同阿于讲声，喂，你小心啲啊！佢用过啲咩，你唔好用；佢摸过啲咩，你唔好摸。原来佢拍过啲，即系我又唔系歧视你，不过即系 小心為上， 你 用個 利 字，點解你用個利字嘅？ 邊個利字啊？ 唔係啊，出邊嗰個啊？ 嗰個咯， 歧視佢啊嘛，應該話歧視 嗰個姓李噶嘛？ 係啊，歧視你啊，歧視我啊，馬驚 嗰個姓李啊， 歧視我同馬先生做朋友。 OK， 係啊。咁咯，咁所以今朝就我 佢私底下同我喺个个楼梯度讲嘅，佢截住我，佢截住我，跟住咧就 喺 pantry 冲咖啡， 系啦， 我就即刻，喂，你知唔知啊？讲单嘢俾你听啊，原来马小强 答案系 拍过， 冇可能 成人电影啊。跟住佢咖啡都陪埋出嚟，咖啡都陪埋出嚟，唔系 佢都拍到咁我点？ 佢拍搞错啊！ 跟住我话冇可能，真系冇可能。 点解你觉得冇可能？ 因为我下一句我就讲嘅就系话，其实咧，即系如果你系能够拍到呢啲咁嘅片嘅话咧，嗰、那个导演上就太过睇得起你了。喂，唔系真系个个人都有咁嘅条件，因为我自己会觉得，我作为一个女观众，如果我睇得嗰啲戏嘅话咧，嗰、那个男主角都好重要 嘅，男女都重要。 系啊，女我就觉得呢条女主角重要过男主角噶。但你话个男主角嘅话，虽然都有个辅助嘅作用，佢哋都唔系主动噶嘛。 我话俾你听，《美女与野兽》嗰个野兽最后都变翻王子啊嘛。但你一嚟就野兽，做完都系野兽，咁你啲观众就会靴噶啦嘛，知唔知啊？你冇变翻王子啊？ 明白。 同埋佢拍嗰啲系早期啲噶嘛，即系如果你真系会接拍呢啲咁嘅艳情 片嘅话，三日拍一套嗰啲， 系一啲早期少少嘅。早期少少嘅话，其实都有啲。好多小生啊， 出 或者系啊，其实好多人拍过噶。 单立文嗰啲几靓仔啊， 冇错啦，系咪先？你个徐锦江小嘢噶，真系好嘢嚟噶。 喂，人哋都系画家嚟， 几型啊！咁所以我觉得佢冇可能啦，佢边度高攀得起啊？ 比较啦，即系低翻少少，或者比街坊啲啊，嘈查理嗰啲噶啦， 系 咪？佢都靓仔 噶 嘛， 靓仔噶， 佢都靓仔，都有啲富豪 feel 噶嘛。 系啊， 所以你我入唔到边个 class 咯？ 我有冇 后期少少嘅 feel？ 即系后期少少啲比较沟啲嘅片。我觉得佢有机会，即系你明唔明白嘛？ 即系嗰啲咧丧尸咬嘅， 系啊， 无端端一除紧衫，丧尸破出， 冇错，嗰啲佢应该有机会嘅， 系 啦，仲系一出嚟俾人咬嗰啲咧，咁我觉得冇可能咯，喺嗰个年代， 所以我就最后捉住佢问，跟住呢栋群，我就你咧就跌咗落地，原来真相系咁。 What they meant to say, feeling lost in a crowded room. It's too soon for a new love when you smile. Smile, you're sure you are what they meant to say. Feeling lost in a crowded room, it's too soon for a new love. When you smile, your eyes show your heart. Lost inside a soul torn apart, feeling alone with people around. True love is hard to find. 坐喺直播室咧，有梁启章咧，阿 Yoy 同埋 Danny 斌嘅，有人叫你嘅名字就 Danny 斌。 系啊 ，Danny 斌几好啊，我觉得好可爱啊， 好可爱。 系啊， 冇错， 好似咁年。 一有兔仔叫奔尼兔噶嘛， 系啊， 系啊， 你叫奔尼强咯。好，十点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政府专家顾问、港大医学院院长梁卓伟表示，除了望月楼群组之外，香港已经出现和望月楼无关，并已经有第三代传播的个案，相信社区存在至少两条额外传播链，预计已潜在可能五至十条隐形传播链，形容是非常大的警号和非常紧急的时间。梁卓伟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在没有任何防疫措施之下，每名感染 Omicron 变异病毒株的患者可以平均传染给八个人，即使已经戴上口罩，传播力亦都只可以减低两成，即是每名患者传染 6.4 人，认为确诊数字可以几何级数上升。政府说，他说政府要落重药，采取果断措施，将社交距离措施收紧。他又说，假如 Omicron 在香港社区爆发第五波疫情，估计需要至少三至六个月时间才能够全面受控。本港发现一宗怀疑带有 Omicron 变种病毒的源头不明初步确诊个案，男患者住在屯门翠宁花园。医学会传染病顾问委员会联席主席曾其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如果稍后在屯门以外的其他地区亦都出现源头不明个案，基本上可以肯定香港爆发第五波疫情，亦都相信机会较大。曾其恩解释，香港是人口密集的城市，公共交通车流人流高，居住环境挤迫，加上有关病毒未必有病征，患者感染之后可能继续同其他人接触，令病毒在社区散播。他又说，在香港的公营医疗体系中，兒科病床較成年人少，政府在研究應否同停課的時候，應該考慮怎樣，如果很多兒童確診，兒科醫療資源的承載量是否可以應付。世衛官員表示，仍然建議對新冠病毒感染者進行14日隔離。世衛一名官員表示，針對部分國家近期縮短新冠病毒感染者的隔離時間，世卫认为各国可以按各自情况决定隔离时间，但在病例失控的地方，由于要平衡防疫和保持经济活动，某程度上缩短隔离时间是可以理解，但在初期病例较少的地方，世卫仍然建议将隔离时间维持14日，相关决定有助于控制病例数目在较低水平。截至上个月29日，已经有128个国家或地区报告出现 Omicron 变种病毒个案，初步研究表明 Omicron 主要影响上呼吸道而不是肺部，但高风险和未接种疫苗的人士感染后仍然可能发展成重症，认为最有效控制 Omicron 的方法是每个国家的疫苗接种率达到七成。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吉尔吉斯总统扎帕罗夫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0周年。习近平强调高度重视中吉关系发展，愿意同扎帕罗夫总统保持密切联系，以两国建交30周年为新起点，提升两国战略互信，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推动中吉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 扎帕罗夫表示，中国政府为吉方有效应对新冠疫情和其影响提供重要支持。吉尔吉斯愿意同中方一起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全力巩固同扩大双边合作。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同周末朝早清凉。现在气温21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029点，跌260点，成交金额54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608点，跌2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606点，跌184点。跟住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434蚊，跌16蚊；美团199.8，跌19.8；中移动49.9，升个九；阿里巴巴116蚊，跌9毫。京东集团245.8，跌19.6；汇丰控股49蚊，升个二；快手68.6，跌4.45；比亚迪股份254蚊，跌18.8；药明生物78.5，跌4.35；盈富基金23.18，跌2.6。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794，日元16.02，瑞士法郎0.916，加元1.271，人民币6.373。英镑兑美元1.354，欧元兑美元1.13，澳元兑美元0.724，新西兰元兑美元0.681。日经平均指数报29,313点，升11点。港金现价报16,850蚊，升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5.92美元，卖出1,816.3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骏发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虎山道落返去新蒲岗方向，近住平定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富山村；龙翔道去观塘就排到虎山道桥底；伟业街去油塘，近住顺业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常宜道对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咁喺新界方面，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嗰段比较车多，车龙排到去环宇海湾。在封路方面，太子的运动场道因为有水管急收，运动场道去洗衣街方向，介乎花园街和通菜街之间，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经过要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屯赤隧道出口方向机场。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喂喂喂，你换晒衫，谂住去边啊？ 投票啊，投票好重要，一票都不能少噶。 投票？去边度投票啊？咩投票咁紧张啊 ？CIBS 公众投票咯。 傻猪嚟嘅，呢个系网上投票，安坐家中就得啦。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评审现正接受公众投票， 你的一票可以影响哪些节目构思成为电台节目， 即上 CIBS.RTHK.HK 网上投票，截止日期1月9号， 每一票都很重要的。 我89岁，打了新冠疫苗了，中了新冠得了重症，不是重大件事。 听医生说，就算有病和长期吃药，只要没什么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们打过流感针，都打了新冠疫苗了，他打我又打，没什么不舒服。 18岁了，要打针，去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点打啦。 大家好，我是姜浩文。讲到我几时会是最风骚的状态呢，咁我觉得莫过于是完成了一场自己非常之满意，导演又好满意的一场好戏。当导演嗌 cut 嗰阵，嗰个 moment 我是 最丰收的。真的噶，做人最紧要就是开开心心，做个丰收快活人啊嘛。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的丰收快活人，你一定要收听。我是姜浩文。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下午一点， 丰收快活人。 好，继续翻我哋嘅风骚范围。头先咧新闻前咧讲到马小强咧曾经拍过一啲嘅大胆戏咧，咁我哋先咧就攞咗失明人士嚟做导演咧就唔啱嘅，咁啊讲声唔好意思先啦，唔系话有任何嘅不好的歧视吓，系我唔啱，我唔应该咁讲嘅。因为咧，马超其实都系一个好有 talent 嘅演员嚟噶嘛，其实喺各个角度睇，系咪先？咁好啦，讲翻头先嗰个拍过嗰啲好激情嘅戏咧，咁样，咁你大哥有冇其实都吓尝试过咁样咧？ 我哋俾三秒嘅时间你，可以好好地去解释一下 嘅。冇拍过呢啲咁嘅艳情片， 唔系咯， 系啊。 咁但系嗰个朋友佢话同你合作过，拍过一啲嘢，但系收尾咧就 唔系，咁唔系同佢合作拍呢啲艳情片。嗰阵时我系同呢位朋友咧做一啲好。正經 嘅 嘢，唔係 正經嘅特輯， 係啦。其他所謂嗰啲大膽少少咧，其實係一個電台節目嚟嘅啫 ，talk show 嚟嘅， 係啦，都俱往矣，好耐啦。 哦 ，OK， 所以就純粹一場誤會嚟， 冇錯，係啦， 咁咪好咯，係咪得以澄清？得以澄清啊，係啊， 好啦，咁啊，大家會唔會 話題一轉？ 話題一轉， 我一啲都唔失望，因為其實根本都唔會相信呢件事。 冇錯， 你講俾我聽，我要第一時間，我冇可能啊，係得三個字。 其實你係覺得我係一個正人君子嚟 嘅？唔係，而係嘅就係我啲香港嘅導演係非常優秀嘅， 有 出色嘅， 即係有人哋有要求 嘅，選角係有要求嘅，我覺得係咁 樣， 冇錯 啦， 冇錯啦。好，咁咧就由你嗰個叫做咩話頭先嗰個拍嗰啲豔情片咧，就講到啲邋遢嘢啦。话题一转就讲邋遢嘢啦，即系由你嘅身上讲到邋遢嘢啦。邋遢嘢咧就话佢有个调查咧，就话办公室边度最邋遢。我唔系话你邋遢啦，即系个话题一转啊嘛。 我觉得系水机。 洗机最邋遢， 系啊，因为嗰个嘴咧系啊，冇人洗噶，同埋咩？ 但系嗱，系嘅，我同佢都系咁讲嘅。佢原来最办公室里边最邋遢嘅咧，就系嗰个水机个出口位。喂，但系其实嗰个出口位，大家虽然唔会洗啫，亦都唔会怼啲垃圾或者怼啲污糟嘢埋去。你明唔明啊？个都系喺下面咁接水啫嘛， 系咯， 你同埋理论上你只手。唔会掂 到噶嘛， 唔会掂佢噶嘛， 系啊，你系掂揿嗰个位啫嘛， 咁 好， 点解会咁 污 糟？ 污糟 嘅，最污糟， 污糟又点咧？ 出水位系会 有 渍 嘅， 系啊，有渍嘅，冇人洗噶， 渍唔一定污糟噶嘛，你明我讲咩？带菌喺度讲紧， 咁啊唔知啦， 系啦， 带菌或者可能都会嘅，因为其实可能佢个出水嗰个位，因为湿湿立立咁样，系咪会比较容易会沤到有一啲嘅即系细菌藏污纳垢咧？ 咁可能啲人饮剩嗰啲又倒落去个兜， 咁啊会，咁啊会， 我感觉上我会觉得我以為啊嚇，辦公室嘅應該係個 keyboard 咯、 哦、 ，keyboard 係唔會洗噶嘛，自己屋企個 keyboard 你都唔會清啦，講真係嘛？ 嗱，佢話咧第一名最污糟啦，叫污糟啦，飲水機出口位，咪台灣有個醫生喺一個節目講嘅，佢話咧令到好多人都戴啲眼鏡啊，因為冇人會去。会谂啊，原来呢一度大家饮水嘅地方会污糟，佢因为冇人清洁嘅。佢都话咧，呢个饮水机出口嘅细菌量每平方英寸高达270万，细菌含量系非常之高嘅。另外洗手液嗰个容器啊，上面嘅细菌亦都不可忽视啊。即系你咪揿嗰个洗手液嘅。 但我哋嗰啲唔系揿噶，而家嗰啲系怼个手埋去，佢系 自动感应 嘅。 嗰啲又好啲咯，嗰啲又好啲咯， 系 啦系啦。 但如果你话系揿嗰啲嘅话，我都会好小心嘅，但系唔紧要啊！你揿完之后嗰你都 洗 噶， 系 啊，你都洗噶。 其实唔单止啊嗰啲啦，甚至而家咪好多摆嗰啲洗手液嘅，咪嗰啲叫消毒液咧，又系啲台面咧，你都要揿噶嘛，有啲 系啊系啊， 揿完个个都揿，其实揿之前佢污糟噶嘛， 系啊， 系咯。 但系你揿之后嘅话，你会用嗰啲嘢消毒， 要好地 消毒咗你自己嘅手噶嘛，系咯，咁咪冇事咯。 另外咧，呢个医生又提到啦，佢话咧办公室嘅台面啊都系好污糟嘅，根据佢咁讲啦，台面甚至。 至比马桶嘅盖仲要污糟四百倍，因为好多人经常做嘢啦，同埋饮嘢啦、食嘢啦，或者摆一啲街上面带嚟嘅嘢摆台面啊，咁所以就会沾染好多细菌，亦都系要好好地清洁，唔系净系爱嚟做嘢嘅。 嗯， 明白。 其实有一个小提示嘅，咁就系好多时候大家都会唔记得咗噶，就系、是、你屋企，我唔知道你一翻到屋企嘅时候，你将自己嘅袋啊或者你啲嘢，你会摆喺边噶？ 随手摆 系噶，系咯，随手摆。但系有啲人咧会中意咧就将佢咧摆喺你嗰个台面上面，台面上面，即系可能唔系话即系大家住嘅地方个面积咁大啦，可能系饭台，系啦，咁你就要小心啲咯。因为其实咧袋个底系好污糟， 因为有时你会摆喺 地下， 唔单止，你都系摆喺凳啊，摆喺地下啊，又或者就系有时你可能就系你会带埋佢去厕所啊。你谂下佢去嘅地方系你去，几乎你系去边度，佢就会跟住你去边度噶啦。 我哋有得洗手个袋。冇得洗咯， 尤其是个底咯，所以其实大家要留意一下咯。 如果你咁讲，纸币都污糟噶噃， 污糟噶， 而家比较少用咯，纸币。 如果夺 啦，我好多时候我乜都系夺噶啦，系啊，又或者硬币，硬币已经好耐冇用过啦。讲真，系咪？ 硬币咧就因我都开始学习你哋咁啦，因为咧硬币成日找续翻嚟咧制造咗问题，咁我又唔会有 coin back 啦，咁于是翻屋企就摆落个盎，于是而家一个盎变两个盎，两个盎变三个盎，好似识生仔咁样。咁减却麻烦， 咁你咪好多钱。 唔系咯， 全部 即系我帮你清走嗰啲硬佢。 你有冇试过真系可以将嗰啲咧硬币咧， 拎去找续 啊？拎去找续之外，其实好多时候系好多钱噶。 系啊，几千蚊。 我有一次我真系咁样，就系将嗰个已经储咗个唔系好大个兜咋，但系咁样我就会倾向于嘅就系将嗰啲比较大额啲嘅就摆落去，例如五蚊、十蚊，到最后尾嘅时候咧系可以成几千蚊啊，去到成五六千蚊啊！ 哇，又买一个包包咯。 我冇买包包，我只不过系将佢嘅就系冻埋。咁如咧就譬如可能系十个一栋十个一栋咁样咧，拎去嗰啲就系嗰啲快餐店，佢哋系需要嘅。咁佢就话你攞落去嘅话，佢就帮你换得纸币。 咁佢咪锁一轮咗？佢冇嗰啲机。 系啊， 快餐店喎。 唔系，咁你咪就系要帮佢嘅，你十个一栋一栋，你当然你要做啲手脚啦，你要帮佢就包好晒佢，跟住你交俾佢，佢哋好开心噶，佢哋都还收你啲咁嘅嘢。当然你话即系最快嘅就系有嗰啲叫散纸机同埋散纸车，系啦，散纸车咧你就可以倒落去，咁样佢就会帮你扫，然之后佢俾钱你，但系都系有少少麻烦嘅，因为你又要 download 啲 app 啊，又要有啲手续啊，有啲麻烦嘅， 系，所以 仲要收手续费吓，大家留意。 所以就会因为咁样，我就会而家有啲。乜嘢我嘟得佢就嘟噶啦， 最近国内有个新闻咧，几得意嘅，话有个好似系农夫啊，定系即系一啲比较 攞啲散银去买， 系啊，攞去买咩知唔知啊？ 买车， 买车， 买车啊，系啊，买个车啊，十几万啊，全部都系散银啊。咁但系嗰个汽车公司就话，因为佢系老主顾，都系识得嘅，咁所以都帮佢完成咗呢件事，数咗十几万，哇！ 咪整蛊佢咧？嗬？ 点解啊？边个整蛊边个？ 点解你心地咁样嘅？点解你心地咁样 嘅？喂，嗰个主顾可以攞去银行换晒啲纸币噶嘛？ 咁点解你要觉得人哋整蛊佢咧？人哋睇系老主顾嗬？ 因为我面对周遭嘅人太多人想整蛊我啦。 哦，咁系因为你个人唔好啫，你唔好将所有嘅嘢都睇成好似你自己咁啊 嘛。我哋一人少一句好唔 好？我每人少一句啊！我 而家花生几好食，可以俾多碟花生。 咸咸地系咪？哇，系 剥咸 菜你都嗒下， 剥花生啊！各位朋友啊，你嘅心地又唔系几好。好啦， 系咪先？点解好事要将佢变成坏事咧？有风，风里有我，我拥有什么？云跟风说，风跟我说，我能向谁说？ 云跟风说，风跟我说，我能向谁说？不想从前，不谈未来，我为谁等待？ 王杰加上叶欢嘅呢一首《你是我胸口永远的痛》，仲有十分钟，早上十一点钟。网上情，进门前请脱去烦恼。曾经去嗰个朋友屋企作客，去到佢门口，见到上面写咗块牌，有两行字，就系、是、进门前请脱去烦恼，回家时带快乐进去。入屋之后见到男女主人相敬如宾，两个小朋友大方有礼，一家人有一种感觉得到的温馨和谐。我就问他了，咦，你门口挂那个牌那么得意的，写着进门前请脱去烦恼，回家时带快乐进去，为什么会这样？跟着女主人就慢慢解释了，其实都不是什么大学问，开始的时候是我来提醒我自己，真正的原因是有一次在一个镜里面，我望到自己个样好攰、好灰暗，眉头深锁，一对烦恼嘅眼睛，一个下垂嘅嘴巴，我自己吓咗一跳。点解个样咁沉嘅、咁唔开心嘅？我就开始谂啦。如果我屋企人、我啲小朋友、我丈夫面对咁样愁眉苦面嘅时候，会有咩感觉呢？假如我每日望见嘅面孔都系咁，我会有啲咩感觉呢？有时我谂到，点解呢排丈夫咁少出声嘅？点解小朋友咁少同我讲嘢嘅？会唔会因为我面上嘅表情成日都灰灰暗暗唔开心呢？当时有少少惭愧，于是我就写咗呢块木牌钉喺门上边，提醒自己进门前请脱去烦恼，回家时带快乐进去。后来发觉唔单止提醒咗我，都提醒成家人，翻屋企之后要开开心心，唔好将街上边嘅不快乐带入去。天下的好坏、幸与不幸、快乐和痛苦，都是一体的两面，一念之间的转换，就可以呈现出截然不同的世界。幸福只是取决于你的心境，可不可以改变你的心境？快乐有时就是得到与失去之间。屋企是一个硬件，人是组成和发挥功用的软件。当每一个人都带一些欢乐回家，屋企就会充满笑声。相对如果每一个人带啲烦恼不快入去，成家人都会愁云惨雾咯。沟通对屋企人嚟讲系绝对需要嘅。如果有唔开心嘅，坐低好好地倾啦，咁人哋先知道你嘅想法，可以帮你整理思绪，稳定情绪。进门前请脱去烦恼，回家时请带快乐进去。要知道这个世界上一个家的组成并不是容易，一个家的维系也不是靠运气，要家里面每一个成员好好去经营。每一日无论外面受了什么苦，心里面有什么不开心，当你回家的时候，请在门口将你的烦恼不快摆低，将你的快乐带入去，分给家里每一个人。

时候不早啊 ，MC 张天富，快啲清洁顶安全帽，然后过嚟开工。不过记得唔好用清洁溶剂去清洁顶安全帽、啊。 毛利经理，我都知道时候不早，咁即系要用咩嚟清洁顶安全帽、啊？ 新人真系新人，思芬，你教佢。 咪就系用番碱水同湿布清洁咯。记得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风骚即安剧》啦。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佩戴合适安全帽，保护头颅好发宝。Hello， 大家好，我系 MC 张天富。 好啦，快到早上十一点钟，咁今日嘅节目咧就非常丰富啦。咁头先咗之后，即系做完第一个钟啦，咁第二个钟会有啲乜嘢咧？就是、我一阵间有个访问， 冇错， 系啦。咁、我哋嘉宾到咗啦， 系啦， 亦都系亲子时间啦。所以今日呢位咧就有一个 YouTuber 吓、啊，叫做香太啊，香太咧亦都有好多亲子嘅材料啊，整啲乜嘢啊咁样样吓，嗰啲唔系黑材料。 佢唔单止净系整食嘢食噶， 系啊， 系啊，即系整好多嘢噶， 用唇膏， 系啊，润唇膏啊，乜嘢呢啲咁样嘅，即系嘅小嘅嘢咯，佢都会可以咧，就系会教。 点样由一位家庭主妇啦、妈妈啦，变成一个 YouTuber 咧，咁都系分享一下。如果大家有兴趣投身呢一个光位都系谂谂嘅。OK， 好。同埋今日客家婆十二点后出现， 要接机只啊嘛， 接机只 咁啊，真系啦，奇巧嚟噶吓，要小心。你唔知啊？ 要求船只加强留意。南韩过去一日新增4444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再多57名患者不治。累计649000多人染病，5838人死亡。新增病例当中，4233宗是社区感染，其中首都圈占超过七成。韩联社报道，随着南韩政府上月18号起收紧防疫措施，以及60岁以上高龄人群开始接种疫苗加强剂，新增病例宗数减少的总体趋势未变。在天气方面，覆盖广东沿岸的一道云带正逐渐转薄，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和周末朝早清凉。现在气温22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152点，跌137点，成交金额688.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617点，跌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638点，跌153点。跟住系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436.8跌13.2，美团202.8跌16.8，中移动50.35升2.35，汇丰控股49.1升0.3。京东集团250.2跌15.2，阿里巴巴197跌1毫，阿里巴巴197升1毫，比亚迪股份256跌16.8，盈富基金23.3跌个系跌0.4，快手69.55跌3.5，药明生物79.7跌3.15。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793，英镑10.548，瑞士法郎8.506，澳元5.638。加元6.131，新西兰元系5.303，欧元系8.803，每百元兑港元6.722，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1.769。日经平均指数报29,313，升11点。港金现价报16,850，升7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4.77，卖出1,815.33。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接近卫理道。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虎山道去新蒲岗方向近住平定道一段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富山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温思劳街。在港岛区德富道中去金钟方向近住砵甸乍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临时街。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屯赤隧道出口机场、大埔公路六合村九龙。最后环保处提醒你记得停车熄匙，交通督导员同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司机发出告票。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022携手出发，新时代奋斗者。I got that fire。 实现演艺梦想，为新时代奋斗。只要你是18岁或以上的朋友，就可以报名。入选者除了可以参与专业训练、同场歌演说、大斗拼之外，成绩优异者更可以参与广播剧、舞台剧、电影制作，同专业演艺人一同演出。登上香港电台网站，填妥表格 send 俾我哋，你的演艺未来可能从此会展开新的时代。 我是 MC 张天赋，想在演艺界发光发亮，是时候踏出第一步，报名参加香港电台新时代奋斗者，为你的新时代奋斗。 他会播映无数电影，他播的电影很多都获奖无数，他画面入面粒粒都是天王巨星，仲使问，佢咪就系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时段咯。 勇于改变，敢于创新。港台电视31，1月3日起，全线新节目，时段新编排。 逢星期六晚10点， 星期日晚9点半， 经典大电影， 让你一再回味。 港台电视31，狮子山下新经典。 打咗针未啊？ 打咗新冠疫苗啦，但仲会打另一种。 另一种？ 系流感针啊。两种疫苗一样咁重要，唔好顾此失彼。同时患上流感同新冠肺炎，病情可能会更严重。接种流感疫苗可以减低入院嘅机会，缩短住院时间，保护自己同身边人。尽早接种呢两种疫苗啦！ 齐齐防流感，年年要打针，请浏览 chp.gov.hk。 Hello， 我系 Vivian 周慧敏。快活呢就是可以偷得浮生半日閒，咁如果喺一个咁轻松咁舒服嘅状态呢，仲可以听住最开心最鬼马嘅风骚快活人呢，就更加锦上添花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风骚快活人。 又系啲嘅温顺，你湿度64%吓，11点10分啊！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东风。我哋进入另一个环节。 Ladies and gentlemen, guest of the day。 好啦，今日进入我哋直播室咧，我哋嘅嘉宾亦都系我哋听平时有听我哋做节目嘅吓，都系我空气中嘅朋友，就系 YoYo 香太。啊，一位 YouTuber， 香太自己介绍自己啦吓。 Hello， 系啦，我系香太啦，亦都系风骚快活人嘅 fans 嚟嘅。冇错， 我证实，因为耐唔耐就会有互动嘅 send 啲 message， 好笑啊个剧，或者今日好 touching 嘅剧，即系佢有时候都留言嘅。 系 啦，咁啊点解邀请香太咧？其实因为我哋因为亲子环节啦，咁啊留意到香太自己就开咗 YouTube 嘅 channel。也有很多的製作啦，有很多親子活動啦，教大家很多東西，於是不如邀請他上來講一些資訊都好，教我們做一些日用品或者食品都好，所以今天就邀請香太上來啦。 沒錯，先講自己的背景先。 是 的，你經常搞那麼多親子東西的話，你自己家 裡是怎 樣的呢？有多少個小朋友？ 其實我就是一個師奶來的，很平凡。 喂，師奶是一個社會重要的一員，很多家庭的成功美滿就是靠師奶去uphold冇 錯啊！你哋先至一家之主啊， 係 咪？主係主嘢個主啊，我意思係 啊，主嘢個主啊，真 係。咁我知道阿 YoYo 咧就係做咗12年，係咪？12、13年嘅家庭主婦啦，即係由12、13年前咧就冇正式做嘢啦，係咪啊？ 係啊。 咁你介紹下自己啦，屋企有兩個小朋友。 係啦，屋企有兩個小朋友啦。咁我拍呢個嘅 YouTube 就係3年零之前。 嗯。 點解拍呢個 YouTube 咧？係因為即係身邊好多朋友真係零唔識煮嘢嘅，炒條菜。菜都唔識嗰啲嚟嘅，咁佢就話我平時同佢就咁講啦，分享啦。佢話喂，唔聽唔明啊，你可唔可以拍片咁樣啦？咁就哦好啦，咁拍片啦。咁拍拍下咧，突然間就越嚟越多觀眾去收睇啦。咁、又越嚟越多人留言啦。咁之後即係我自己又中意煮嘢食嘅，入廚房咧就可以減壓，因為有時湊小朋友有時。開心之餘，但係有啲位置都會比較枯燥噶嘛，咁所以就有時入廚房煮到啲嘢出嚟， 個個都話好食嘅，咁就開心咯。嗯、 但你有冇學過煮嘢食噶？因為無端端由零咁開始，係啦，咁你點樣開？即係你有興趣啫，都要即係有一啲人叫開竅啊，定係你真係上網學嘅？ 可能有少少天分，因為我自己本身中意食嘢啦，超中意食嘢。咁就 但你嘅身材唔似咯， 好努力去減，一陣再分享睇下點樣減。即係琴日你係講完嗰個減肥嘅方法，我有另一個自己嘅方法。 誒、嗯，你可以分享下喎， 一間要啊，一間要啊，好快啊，強強可以成功噶啦，聽跟住做的話， 強強可以好快成功。你唔好覺得咁，你唔好覺得咁盡喎。 係啊，要進行彈吉他要減肥喎，你今年 咪就係咯， 督促我彈吉他。 我講翻阿香太先， 係 啦，咁當然你話講翻你自己，你覺得自己有啲天分啦，定係細個嘅時候嘅，基本上都有。 煮嘢都好叻， 系咯嗱，我觉得系应该系咪传承咗一啲嘅佢自己。 我哥哥煮嘢又好叻 啊，系咪好细个其实屋企都俾你入厨房啊？ 但你 讲紧 全部都系男人嚟，咁你妈妈煮嘢咧？ 我妈妈。OK 啦， 多數都係咁噶。 O、okay、K， 我贊成你嘅講法。 反為咁啊， 係啊， 爸爸霸住個廚房，媽咪咪入唔到去咯。以前係咪先？ 哦，真係辛苦媽媽啦。 咁你咧會唔會細細個嘅時候屋企 細細個都佢唔會話特登俾我入廚房嘅細個嘅時候，嗯、但又其實。自己一理通百理明，唔係糖啊，鹽唔係啊，醋啊咩嘅啦。 你以為啊？ 唔夠鹹又加啲鹽，鹹得就係加翻啲水咁樣可能。 係啊，鹹就加啲糖咁樣係嘛？ 所以我成日都鼓勵啲觀眾就唔好咁重手先，你煮嘢唔夠可以再加嘛。如果你太重手咧， 翻唔到轉頭， 翻唔到轉頭啦，冇錯啦。 都係嘅，都係嘅。 就咁樣拍下拍就拍咗三年幾，好多觀眾都好錫我，好支持我。 OK， 好啦，咁啊做 YouTube 好成功啦。咁啊另外，但係你。又喺屋企又照顾两个小朋友，咁诶，居民你而家同埋冇用工人啦，即系冇请工人姐姐啦， 都冇用啦。 嗯，系啦，咁会唔会？你点样分配你嘅时间 咧？ 我相信好多听紧而家呢个收音机，可能都系咁，又要凑仔啦，又煮饭啦，又要做家务啦，咁样系啦。你有冇一啲嘅方法同大家分享下？点样可以将时间分配得好好咧？ 即系一小朋友一上车翻学，一上校车，我即刻走去街市买嘢啦、嗯。买完嘢之后咧，就即刻翻屋企就做家务啦。咁、嗯、之后搞掂晒，晏昼要食啲咩，夜晚要食啲咩啊？之后做家务其实个个都觉得好辛苦，可能用开工人。我以前用开工人咧，工人话要放假翻大陆，翻菲律宾啊嗰啲咧，咁、 嗯、 我就话死啦死啦死啦、 嗯， 头都晕埋啦。咁、 嗯、 啊个冇工人之后一个礼拜我都系惊嘅。即系后屘慢慢咧就。一路做家务，一路听收音机啦，听你哋节目啦， 系 真系嘅。 呢、這个时 一路洗碗啊，因为我做唔到其他嘢，我唔可以睇电视啊嘛， 嗯、 就系、是、对耳仔 得闲啦。 咁我真系一路听收音机，一路煮嘢，一路洗碗啦、 嗯， 就好快过啲时间。 嗯， 我同意嘅，我都试过，即系咧，如果用开工人姐姐咧，咁就好好多嘢依赖咗佢啊，好似。咩都会自己发生咁样啦，啲台自己会干净㗎啦，厕所会自己干净，啲屁会自己接㗎啦，除鞋乱揈，跟住今晚返嚟就会摆返个位置，即係有一种依赖。 好似变魔术咁 啊。係啦， 其实 好似有 个 魔术仆人咁样，但係当吓、啊、你唔做啦，佢突然间唔做嘛，咁我係好驚嘅，好似唔知死啦，今晚屋企会冧呢，返屋企会唔会烧着咗呢咁样。即係当时好唔安全嘅。 张张都系两年冇工人啦嘛。 两年啦，咁但系慢慢，唉，都唔会有事噶啦，即系 OK 啦。 可以习惯嘅， 但依家其实仲开心咗。 系啊，点解啊？ 干净咗，因为我自己落手落脚做。 系噶， 同埋好多嘢有时即系有啲姐姐好就好啦、我就系暂时未遇到咯咁多年、所以我冇系反而仲开心咗、 但我觉得始终都系嘅，佢哋都会帮到手， 帮到嘅， 都系自己落手落脚，有时就知道自己要求去到。 当然好嘅姐姐真系好好，好似屋企人咁样嘅，做啲嘢好妥帖。咁但系亦都要你遇到好，你都要对佢好啦。首先，大家都要对大家好啦。咁、今日咧，其实香太上嚟咧，都有啲同我哋分享嘅。 系啊，但系其实我都想问一下一样嘢嘅，就系、是、话，当然我哋头先了解咗你关于嘅就系、是你从事嘅就系呢个家庭主妇嘅一部分啦、你从事家庭主妇， 冇错， 呢个系一个职全职， 其实一个全职无忧，全面照 顾大家，系咪？24小时7日，系咪？冇大假，仲要系冇钱嘅喎，系咪？乜都冇嘅喎。但系问题系就系 YouTuber 嗰部分啦。成日咧好多时候都会人哋都会讲嘅就系，甚至乎而家有好多细路仔，好细个已经话，第时大个你嘅志愿系乜嘢啊？我要做 YouTuber， 赚好多钱。 点样嘅一回事嚟嘅咧？你系究竟摸住石头咁样去过河啊？定系其实基本上都会，因为有啲人系会上堂， 系、 去睇下究竟如何去做一个 YouTube 啊，跟住先至经营自己嘅 channel 嘅。咁啊，究竟你嗰个经验又系点样？ 上堂我就真系冇时间，我凑住小朋友又加上冇工人，开头嗰一年几都有工人嘅。咁之后后屘两年后冇工人，点样开始就系有时。边学边做啊！攞部机拍下，上网揾下啲资料啊，用啲咩架去夹住个电话去影啊！ 哇！ 你全部都系用手机影嘅， 我用手机影，以前试过买相机，但系搞唔掂，唔 仲麻烦， 呢系机器白痴咁样。咁即系用全程用手机拍，同埋剪片都系用手机，因为方便啊嘛。都是用手机咯，啲 apps 咧可以剪片，咁、你剪短啲啊，有时你拍个零钟，可能剪要剪四五分钟，其实最嘥时间就系剪片咯。 系、啊，我听人哋讲系噶，净系得闲无事就要拍啲散 shot， 系咪、所谓就 系 啲散 shot 多好过拍摄。 冇错，冇错， 真系无师自通啊！喺、 啊、 呢个之前，你从来冇接触过拍摄啊、editing 啊等等嘅嘢。 冇学过、所以我就系觉得有时好多可能好多年青人话：哎呀，搵唔到工好难做。其实即系我师奶都搞得掂，我觉得佢哋都得咯。 如果咁讲法嘅话 ，YouTuber 又系唔系大家睇嘅好似你所讲嘅咁简单咧？你觉得佢系简单啊，定系 简单？我都搞得掂就真系简单 嘅，搞得掂啫。但系点样吸引到眼球，同埋点样吸引到嗰个上去浏览嘅率？ 即 系 好 要唔要谂噶？即系其实会唔会需要谂 嘅？因为我有时咧主要煲汤多嘅，我个频道咧。 我煲汤好闷喎。 呢三年几煲咗百几个汤水。 成就啊！ 即系百几个唔同嘅汤水、都谂谂下都 OK， 点解可以咁多 idea？ 有时可能睇下食谱啦，参、考下人哋噶啦，咁、又自己加下自己嘅嗰啲 经验啦， 系啦，咁、又我啲片咧系通常都会讲埋啲食材有咩好啊，或者有咩唔好咁样咯，因为大家食咩落肚都想知道有咩好同唔好啊嘛，系咯，咁、可能好多观众就 buy 呢样嘢，咁、就可能吸引咗。某一批的观众他们就很支持我、就到现在三年多都有十万多人、 是一批什么的观众、 都是师奶啦，有些有些靓仔靓女嘅都系啦， 因为你都知道你自己个 靓师奶， 系啊，你嗰班 potential client 系啲咩人 啦？ 明白晒，好啦，十一点十九分睇到先吓，我哋继续翻嚟同香太 Yoyo 倾偈，今日咧同我哋分享教我哋啲嘢嘅， 台面好多嘢啊， 材料都有埋啦。 我知脑里空间我有太多，所以我会张开对耳我听我听，运用谦卑抵抗争议非议，研究理想主义，哲理与哲理往往会敌视，怎么都会得知，用所知笑不知。 嘅歌名吓，十一点二十二分今日咧又我哋嘉宾咧就系啲 YouTuber 咧香太 Yoyo 咧同我哋讲下好多家庭主妇或者喺屋企咧都系自己做嘅东西啦，同小朋友一齐玩都得。呢、這个落嚟呢个可唔可以同小朋友一齐试下做噶？冇冇乜危险嘅啫，系咪先？ 冇乜危险， 又唔 使用 刀刀火火嘅。 要用少少火。 哦，咁妈咪整咯， 妈咪同小朋友一齐做都得。 讲嘅做乜嘢咧？就系用唇膏， 润唇膏， 润唇膏， 可以自己整，可以自己整， 可以噶， 好玩咯。 天地爆炸， 喺屋企就得啦， 喺屋企就整到噶啦。 有咩基本材料？ 系啦，嗱，所有材料咧都可以喺网上面买到，你自己上网 search 就得噶啦。譬如你话你喺街咧冇纸笔抄低，可以上翻去节目重温啦， 电台 嗰个节目重温听翻。材料的份量就 OK 的 了，咁我哋嚟翻工噶啦， 由你主持， 由你主持一个环 节，师奶周记， 系啊，好好好，咁我哋今日要用的材料有六样嘅，咁今日的成分我会做到四十至五十支的润唇膏，因为整理咧同小朋友整咗咧之后，俾佢派俾身边的同学仔啦， 但系咁，但系我想问一下咧，即系好市侩咁问，每一支的制作成本大约几多？每一支大约？你除翻嗰个， 睇下你买嗰啲油咧，譬如你买 organic 啦，买 organic 又贵少少， 丰俭由人 系啦，几蚊支嘅啫，不过都系除翻开，系啦，咁抵过你自己出去买系咪先？ 系啦，冇错，几十蚊支 俾朋友， 同埋最重要嘅，你 系 知道啲成分系啲咩 实料啦，系超润嘅润唇膏啦， 冇错。 咁咧嗱，我讲一个成分啦，咁有蜂蜡啦，蜂蜡110克， 蜂蜡系咪就系你而家戴？ 系啦，有黄色同埋白色嘅， 一粒粒 一粒粒嗰啲系啦。白色嘅蜂蜡咧，就将佢嗰啲天然嗰啲气味啦，同埋色素抽咗出嚟。点解咧？因为要做啲有颜色嘅唇膏咧，就用白蜂蜡。 就用白蜂蜡。 系啦，如果你做就咁滋润个嘴嗰啲冇色嘅润唇膏咧，就用黄蜂蜡。 蜂蜡 系有啲香味，有啲唔同嘅。 嗯，闻下先。 有天然嘅香味，好似有啲蜜糖味咁样嘅。 系喎， 系啊，系啊， 有 蜜糖嘅香味，系啊， 一嘢嘢， 系啦，系啦，系啦。 呢个 香啲。系啦。边个香啲啊？黄蜂蜡香啲，我都觉得，我都觉得， 可能已经抽咗， 系啦， 抽 咗啲味啊， 系啊，有啲 系啊， 糖浆嗰啲味道， 系啦。咁椰子乳木果汁啦，呢一啱就系乳木果汁啦，好滋润嘅啦。乳木果汁咧有咩用咧？有滋润保湿嘅作用啦，抗衰老消炎舒缓功效。仲有呢个椰子油，椰子油200毫升，椰子油咧又有保湿啦、滋润啦。譬如你濕疹嗰啲可以加啲茶樹油啊、乳香啊、抹藥嗰啲都 OK 嘅。但乳香抹藥咧就孕婦就唔好用啦。 但係對唔住，我想問下咧，如果你都針對濕疹，但你搽口唇啫喎。 哦，你可以分開滴啲精油落去啊嘛。 哦。 你可以唔滴都得噶嘛啲精油，茶樹啊、乳香抹藥嗰啲，你可以適隨轉變，薰衣草嗰啲你自己中意就加幾滴落去就 OK 噶啦。咁之後就玫瑰果籽油啦，咁佢有豐富嘅維他命 C 可以修復傷口。 你頭先所講所有都要用， 係 啊。先可以整到嗰啲润唇膏， 好润嘅，超级润啦！玫瑰果籽油50毫升，甜杏仁油50毫升，维他命 E 油2至3汤匙，系啦，咁就 OK 噶啦。咁咧，因为做咗四五十支，如果你话咁多，你唔想做咁多，你咪除翻5啊，咁咪做10多支咯。譬如自己屋企人用，譬如你话想同小朋友做完之后派俾朋友啊嗰啲咧，咁就可以做咁多啦。 我想问咧，嗰个有冇 expiry day？ 譬如我做完之后呢一支大约摆几耐都仲可以用？ 你3-4个月用晒佢咯，始终都冇防腐剂咧，但系维他命 E 油都可以 keep 得耐。 即系就 for 呢个 winter 啦。 咁细支你都系查完再话俾我听，我又整完寄俾你哋。 整成50多支， 四五十支咁。 但系又咁，虽然你话材料咧就六样嘢啦，但系问题我见到你咧，好似一个小小嘅实验室咁样。 系啊， 前边咧仲有嘢， 好多嘢。 佢有嗰啲系啦工具咧，你如果想整嗰啲，譬如好似人哋街边买嗰啲唇膏，咪斜斜地咁样嘅，嗰啲咧就要用埋呢啲工具啦。佢有啲形状。啲直膠嗰啲咧，有啲形狀喺度俾你倒啲整好咗嘅油， 即係整好啲哦，倒模， 係啦，倒模倒落去之後就插落支唇膏嗰度抽咗個真空，有啲針筒啦，有啲材料咧，你可以上網揾到嘅， 可以揾醫生護士係咪？ 有針筒添啊，就係抽真空係嘛？ 係啦，抽真空咁佢容易脱毛啲啦，冇錯，冇錯。咁咧。讲个做法好唔 好啊？ 咁啊， 系啦，个做法咧就系咧，全程最好就家长陪同一起做啦，因为始终有火，或者你可以买啲机翻嚟咧，佢系助热嗰个量杯咧，咁就唔使用火。咁但系唔系个个屋企人有呢啲机器呢啲仪器嘛。咁我就用一个细细地嘅煲仔咯，咁就倒啲热水落去，咁就个量杯就全部消毒晒先啦。咁咧从中咧可以教小朋友，譬如呢啲蜂蜡就系固体嘢啦，咁佢可以 幾歲就學識固體同液體咁樣。咁、當中可以係啦，學到少少嘢。咁、就將呢個嘅涼杯消毒咗先啦，因為依家始終疫情，熱唔疫情都消毒咗會好啲啦。咁、咧就預備一個矮身嘅杯啦，裝少少熱水，浸過涼杯一半。咁我哋咧。用細火慢慢煮溶固體嗰啲嘢先啦，叫小朋友開幫手畢啲蜂蜡啊、乳木果汁啊，同埋椰子油，因為冬天咧啲椰子油會勁咗啊，所以咧就溶咗佢先。如果夏天就唔使溶咗佢，後尾落先得都得嘅。咁之後溶曬固體嘅狀態嘅材料啦。咁之後咧，小朋友就幫手攪下攪下，慢慢攪下攪下咁樣喺側邊。咁不如覺得。佢自己親手做到嘅資源 參與嘛， 係好開心啦。咁、之後咧就倒曬頭先嗰啲玫瑰果籽油啊、甜杏仁油啊、維他命 E 油倒曬落去攪勻佢。 嗰啲就後落係嘛？ 咁就係啊，用曬啲蜂蜡， 係啦，係啦，固體嘅 啲溶曬， 跟住先至去擺， 係 啊，擺 一路助熱佢，一路攪勻佢咧。咁、就 OK 噶啦。 咁快？ 係啊，嚇！咁之後個涼杯 倒落個帽度啊？ 系啊，个量杯你俾小朋友倒咧，你就倒落去细啲嘅量杯，因为佢咁大啱咧，500ml咧，可以倒晒啲油咧，比较热咧，惊辣亲佢。你俾个细细嘅杯落去咧，就倒落啲嗰 啲 唇膏管嗰度咧。咁之后咧摊冻咗之后，佢就会好似变魔术咁，觉得妈咪好开心啊！点解头先一杯油倒落去之后等15-20分钟就变咗一支润唇膏，仲可以搽落自己个嘴， 仲可以送俾自己， 仲可以分享，系啦，学识分享咯。所以 如果想佢有啲特别嘅香味咧，譬如我中意啲唔同嘅香味， 系啊，薰衣草 就加啲薰衣草， 即系譬如500ml可以落到20多滴嘅，譬如你譬如十支啊，你落5-6滴就 OK 噶啦。啲精油唔需要落太多咁样咯， 唔系任何精油都可以摆落去润唇膏系嘛？ 系啦，唔可以， 因为有啲嘢系惊都会食到啦。 譬如你甜橙嗰啲日头唔好见到太阳就唔好滴落去啦。 哦， 譬如你放夜晚茶就 OK 咯。 哦， 你日头就唔好滴 嗰啲。 因为见太阳 氧化佢容易。 甜橙咧接触太阳咧就唔系几好嘅。 哦， 系啦， 咁真系要 甜橙 嗰啲。 薰衣草就大路啲都 OK 嘅，系、啦。 O、okay, K， 好啲啦， 听到啲好特别嘅资讯吓， 系啊，整整下真系好想 夹， 唔怪之呢排就好多人都会中意自己去买啲原材料，例如就 系 整一润唇膏啊，整番碱啦，整蜡烛啊咁样，我谂 系 异曲同工 嗰啲啦， 系咪啊？都系异曲同工。 好，咁啊学多啲吓，长知识。好啦，11:29，我哋一翻嚟咧，仲要讲下其他煲汤啦， 系啊，整雪花酥啦， 整雪花酥嗰种 好味啊。 O K， 留意啦，11:30听新闻同埋财经消息，加啲消息翻嚟继续丰 show 快活人。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而家由陈宇谦报道新闻。政府专家顾问、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表示，香港再出现源头不明个案，如果之后仍然未能够找出感染源头，有机会显示社区已经有隐形传播链。据他了解，已经有其他个案同样怀疑源头不明，相信香港第五波疫情技术上可能已经开始。袁国勇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政府就今次望月楼群组的密切接触者追踪工作做得很好，望月楼的防疫措施亦都充足，感染率只有3%，估计望月楼角落位置的空气流动不足，令病毒经空气传播。他指出，当社区出现更多源头不明个案，政府可能需要再考虑停课和限制食肆堂食的安排，相信当局会作慎重考虑。港大医学院内科学系临床教授孔凡毅表示，现时出现源头不明初步确诊个案，同埋怀疑出现多代传播的情况，意味可能第五波疫情已经来临，未来几日是关键，认为要尽快追踪所有密切接触者，并做大规模测试，若果能够堵截源头，有机会能够遏抑第五波的爆发。对于政府将于下个月24日落实扩大疫苗气泡涵盖范围，孔凡毅在本台节目《千年年代》表示，需要时间让未接种疫苗的市民打针，认为有关安排合理，但若果近日出现更多源头不明个案，就应该在1-2日内收紧措施。他建议政府加开疫苗接种中心，以鼓励市民接种疫苗，又希望5月时接种2剂疫苗的人数超过90%，接种3剂的人数超过70%。 一名新冠病毒确诊患者的九名密切接触者正身处海洋光谱号的航程当中，船公司已经接获通知，海洋光谱号需要提早在今朝回程，目前已经停泊在启德邮轮码头，卫生署人员将会上船为所有旅客和船员检测。船公司皇家加勒比国际邮轮表示，昨日傍晚接获卫生署通知之后，已经即时将这九名的密切接触者送往船上隔离区域并检测，全部检测结果是阴性。为审慎起见，船上所有船员后日需要接受第二次强检，期间海洋光谱号将会停驶，因此原定明日出发的航班将会取消，受影响的旅客将获安排全额退款。至于参与了1月2号航程的旅客，船公司将向旅客退回已支付票价的两成半。被列为受限区域的铜锣湾东陵大厦强检后的执法行动已经结束，政府一共检查了大约15名受检人士的检测报告，发现有两人未进行强制检测，已经向他们发出强制检测令。政府亦都提醒没有应门的大约10户居民尽快联络政府进行检查。东陵大厦的强制检测在朝早大约7点完成，有大约150名居民接受检测，当中没有发现阳性个案。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和周末朝早清凉。现在气温22度，相对湿度 65%。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105点，跌184点，成交金额77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602点，跌2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558点，跌232点。跟着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34.8，跌15.2；美团200.2，跌19.4；中移动50.5，升2.5；阿里巴巴116.9，冇起跌。汇丰控股49.2升个二，京东集团248蚊系跌17.4，比亚迪股份254.4跌18.4，盈富基金23.24跌2毫，快手68.65跌4.4，药明生物79.35跌3.5。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793，日元115.97，瑞士法郎0.916，加元1.272，人民币6.372。英镑兑美元1.353，欧元兑美元1.13，澳元兑美元0.723，新西兰元兑美元0.681。日经平均指数报29,308点，升6点。港金现价报16,870蚊，升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6.11美元，卖出1,816.6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只是公主道过海有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德富道中去金钟方向近住北打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西港城对出；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坚尼地道去花园道方向近住香港公园那段都是比较挤塞。咁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咁喺封路方面，太子嘅运动场道因为有水管急收，运动场道去洗衣街方向介乎花园街同埋通菜街之间，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经过要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屯车隧道出口去机场，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大埔公路六合村方向九龙，大埔丁角路映月湾来回，同埋青山公路华园村方向九龙。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在行人路上面使用轮椅，要以合理的速度行走，同埋顾及其他道路使用者，大家都遵守交通规则，互相礼让啊！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美年康康不加满分的秘密。 小朋友续写故事，究竟会有啲乜嘢嘅天马行空諗法呢？ 我要鼓起勇气话俾老师听进入嘅不是，同埋承认我上次系讲大话嘅。 今个星期嘅小嘉宾有不加满分的秘密续写暨讲故事比赛嘅优异奖得主陈贝同小朋友。 究竟贝同会点样将故事续写落去呢？咁就要留意星期一至五晏昼一点到三点，美健康康啦。 国旗、国徽、国歌系国家嘅象征同标志，我哋必须遵守国旗同国徽嘅升挂规定同国歌嘅奏唱规格。喺重要场合，当见到国旗升起，听到国歌奏起，大家要保持肃立同庄重，面向国旗，一齐唱国歌。无论任何时候，必须尊重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Hello， 我是泰劲乐队的 Patrick 雷友辉。什么才是一个快活人？我觉得很简单的，只要一个人没病没痛，健健康康，又可以跟他最爱的家人吃下饭，聊下天，那就已经是最快活了。不过最风骚快活，就当然是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一点的丰收快活日啦。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丰收快活日。 Ladies and gentlemen, guest of the day。 今日欢迎咧就系一个 YouTuber 啦，亦都系咧一个靓妈妈啦。 香太悠悠吓， 多谢咁有善心你 咁 样。 咁啊，头先 你心善啦。 新婚前讲咗呢个润唇膏啦，咁头先我哋都讲过啦，咁样香太教咗人煲汤啦，咁啊，今日有冇啲咩饮食嘅好嘢同我哋分享一下咧？ 雪花酥， 唔系雪花糕啊嘛， 雪花酥 就唔系茶嗰啲， 有罪啦， 系啦，系一种糖果嚟嘅， 系 咪 啦？ 硬硬 地，即系我自己觉得就比较小朋友都系中意食。啲甜甜地嘅嘢啦， 梗啦。 咁呢一個又唔係話十分之甜， 係 係嘛？ 嗯， 又有啲果仁，有啲果乾，嗯，感覺上好似健康啲。咁，嗯，預期就係食粒糖，不如食呢啲有果仁有果乾嘅， 欸。其實嚟緊就嚟過新年，係，嗯，嘛？你都可以做定呢啲， 係啊，擺全下， 又整啲俾你哋啊，到時。 哦，真係好開心， 係啊啦， 難唔難做㗎？其實 超容易， 超容易，小朋友都可以幫手， 小朋友可以幫手。 今日所介紹嘅全部都係可以係親子， 係啦，同埋。 亲子活动 系啦，冇错，同埋所有材料都系可以喺超级市场买到嘅， 哦，太好啦！系你先带佢去超级市场，我就买原料先，哇，开心死！ 拖住佢一齐去买啲材料翻去整啦，佢， 嗯， 有满足感啲。 咁，嗯， 都系六样材料，同润唇膏都一样，真系冇夹定，唔知点解都系六样材料。 系 嗱，棉花糖300克，冇盐嘅牛油90克。 嗯， 奶粉啦，我就买脱脂奶粉，冇咁肥啊嘛。咁， uh-huh. 就110克，仲， 嗯， 有呢个无盐嘅杂果仁，90克，同埋红莓干30克。你唔中意红莓，你可以买啲无糖提子啊， 嗯， 或者无花果干又得， 嗯， 你自己中意啦。咁，嗯，尽量都全部买无糖就好啲啦，因为棉花糖都比较有甜啦。咁咧， 嗯， 就买啲硬身嘅饼干。咁， 嗯， 我自己咧就用台湾嗰啲小祈福饼， 嗯， 但系咧香港未必咁容易买到，我就上网买。咁， 嗯， 或者咧你可以用啲马利饼又得啦，系， 嗯， 啦，硬身少少，嗯，即系你唔好用嗰啲威化饼啊嗰啲咯，一压就碎晒嗰啲就唔系几好，冇乜口感啊嘛。咁， 嗯， 咧，那个做法咧就。好简单，唞啖气先，好紧张， 唔使惊，唔使惊。 见到平时自己嘅偶像啦，即系日日听住 你讲马小强啊嘛， 系 咪？ 系啊， 佢好多女 fans 噶，系啊，我哋成日做佢， 见到你 做佢个 实腰 噶， 好大啫， 系啊， 仲可以大啲系咪？ 系啦，可以加油。咁咧个做法咧就系小朋友咧可以帮手咧，将啲牛油纸。就拉长啲嘅牛油纸啦，因为我哋一阵间要用个牛油纸隔住去揿嗰个制成品。咁， 嗯， 咧你就摆定喺个长形嘅托盘嗰度，或者焗炉盘嗰啲啦。咁， 嗯， 咧之后就放 一半的饼干， 嗯， 头先话280克，咁你就放一半的饼干落去，摆喺个牛油纸上面先， 即系140克先， 系啦，一半冇乜所谓， 嗯， 唔使磅， 随心， 系啦，随心，因为底 一半就 底同面，一阵间嗰个制成品我哋系捞埋佢啦，最主要就系依家预备定，唔使一阵间舐咁起啦，煮完之后，咁之后咧喺。全程都是家長陪同下面啦，咁就預備一個平底嘅鍋，易結鍋啦，最好就咁就中火，就首先將啲牛油煮溶咗之後咧，溶曬，之後就加啲棉花糖，因為有啲棉花糖大粒細粒噶嘛，大粒嗰啲燒嘢食嗰啲咧就耐啲先溶，咁你就買啲細粒啲，就 細粒啲好啲， 係啦，買細粒啲嗰啲，咁之後咧就成功咁。快啲小朋友，因為你煮太耐，佢冇心機，佢話走啦，走去睇電視嘅。咁之後你買啲細粒啲咧，大約攪佢一分鐘到，佢就棉花糖同牛油咧 融 為 一 體。咁、 嗯、 之後你就可以加啲奶粉啦。咁、 嗯、 你加啲奶粉落去，你就要同小朋友講，小朋友話即系你同佢讲唔好咁大力搞啊， 哦、 因为咁咪啲奶粉飞晒出嚟噶啦。即系虽然你都预咗个厨房反转噶啦，你俾得佢入厨房的话，咁有呢个心理准备先好俾佢入厨房啦。家长们吓，冇阵间煮煮又发脾气闹小朋友就唔好啦。咁咧，咁家长可以教佢慢慢搞啦，又融为一体啦。牛油、棉花糖同埋奶粉融为一体嘅时候啦，可以转细火啦。接近完成噶啦。咁之后就倒埋啲无盐嘅杂果仁啦，同埋啲红莓干落去，系咁要兜一兜，兜到匀匀啦，即系可以熄火。之后倒喺头先预备咗嘅牛油纸同饼干，倒喺啲饼干上面。之后咧就将另一半未摆嘅饼干摆喺上面。咁之后就开始按压，即系摊冻少少先，唔好热辣辣咁样系啦。之后用牛油纸。隔住去按啦，咁你最好戴埋手套啦。依家疫情比較乾淨啲，你始終整理可能送俾朋友啊嘛，咪先。咁之後就按壓呢個最嘥時間，有少少難度嘅。咁咧就按壓五六分鐘啦，就壓平佢，壓到好似人哋嗰啲澳門花生糖嗰啲咧，一餅平曬。之後咧，以下落嚟就要家長做啦，就要用菜刀用刀去切。或者你可以买啲切割机去切都安全啲，系啦，咁又系上网买到噶啦。咁小朋友做咩咧？你切嗰粒糖嘅时候咧，咁小朋友可以 未食 得住， 系啦，可以预备一个大嘅食物盒，咁、之后叫佢帮手摆四汤匙嘅奶粉落去啦。咁、妈咪可以切完啲糖咧。就長方形有得，正方形有得，建議大家切細粒啲，因為方便啲一啖食曬佢。如果太大嚿咧，可能要 留 兩啖 啊。 咁樣，咁之後就小朋友就幫手擺啲糖落去個食物盒，之後就鋪滿咗啲奶粉啊，嗰啲脫脂奶粉咧，灑曬喺嗰啲雪花酥嗰啲面。 可以避免佢，可唔可以黐住啊？ 其實咧，我自己做法咧就咧、是、切曬啲糖之後咧，冚埋個蓋咧就喪餓啊。 係咯，之後咧等佢哋餓埋一齊啊，等佢熟啲啊，大家都 你教佢唔可以一粒粒咁傻豬做呢個方法啊嘛，係咪先？你要教識佢有時走啲。捷徑咁樣做人 都係嘅。 之後咧就你切曬啲糖擺喺入邊，之後冚蓋，之後喪餓就其實哇一打開好靚嘅啦，全部都沾滿曬雪花咁樣就雪花酥。 哦，個名就係咁嚟嘅，係咪 啊？ 就因為上面就有呢一啲嘅 雪花酥。 雪花酥就有啲人係唔擺奶粉，但我覺得擺奶粉係。 我就系食嗰啲系冇奶粉嘅， 系 啦， 出面买成十几蚊粒， 系啊， 去咗去咗出面，香港都有一两间有卖嘅、 嗯， 但系唔多咯、 嗯， 但其实自己整就整到呢一度今日嘅份量系整到成六十粒七十粒， 哦 okay, 但系用几耐时间啊？即系正常嘅程序， 即系譬如你 一个钟。 一个钟 使唔使啊？ 都整到噶啦，你可以买啲封口机啦，同埋买啲糖果嗰啲独立包装袋。咁、小朋友咧又可以逐粒逐粒帮你摆入去嗰啲包装袋、又可以训练佢啲小手指、小肌肉。 但戴住手套喎、 吓。系啊，戴住手套，同埋口罩。 OK，、好，多谢晒，翻嚟我哋继续分享下其他，譬如煲汤啊，好唔好啊？今日拣一碗 汤啊，好 嘛？ 好。 出生根本已痛，从孩提到青春满满刺痛，观摩一切的扭曲，拼过命也无用，默默在思考，看着那残破的钟，假使别探问才能放松，又为何而沉重，想有日能微笑在一起细说当初，光点细碎，为求现能耀眼，聚合成河。 住你，令你心安，不愁长路为人们拓荒，亦为旁人遥望。想有日能微笑在一起，细说当初，光点细碎，为求。一起细说当初，即使再痛，仍然祈求要一就像银河，为每颗心灵悠然地将慰藉创伤好好安抚过。哦哦哦哦，想有日能微笑在一起，细说当初。细碎为求仍能要一聚合成河，直到一天心里发现了解答口，落如童话终于不再喊着说苦楚，这过程亦始终有我，这可不算傻。 林奕康呢首解答咪咗十分钟，十二点钟咁啱啦，食饭时间我哋就讲下饮饮食食啦。 系啊，其实咩都有啊。头先我哋嗬，即系日常嘅，譬如我哋嘅润唇膏啦，同埋嘅就头先我哋教咗我哋做呢一个嘅就雪花酥啦。而家嘅话咧就系我最喜欢嘅 汤水 片啦。 汤水片系香太嗱，我哋而家咧就进入呢个一月啦，吓农历年啦，有啲咩喺呢个 season 咧最啱咧？一家大细 好多汤嗱，譬如你话 都系润嘅嘢。 是啊，都是潤的東西，因為很多我有都有百幾個湯水，但不如講一個呢，即是什麼體質都適合喝，一年四季都適合喝的湯水，好嗎？就是這個番茄薯仔排骨湯， 你沒 家家戶戶都 不用你教 啦，不是，有些技巧的， 真的嗎？ 真的，是啊， 番茄薯仔湯呢，我有時就會用來煲魚的， 是 啊，番茄薯仔，真的很簡單， 萬用湯， 真的萬用湯，我的湯底有時找來 小朋友最喜歡， 沒錯，酸酸地，沒錯， 好開胃， 有少少竅門的，今天這個湯，好，不是你平時屋企媽咪可能求其擺曬材料來煲咁簡單。 其實我想講咧，呢樣嘢好難唔好飲嘅。 係啊，番茄薯仔真係 唔會唔好飲。 馬老師都會煲得好啊。係 啊， 舉個例啫。 我有秘密嘅，我會加大豆芽菜同埋硬豆腐。 都好飲啊，都好飲啊， 大豆芽菜係一個好選擇。係 啦， 好，各位香太，你嘅竅門係點咧？ 嗱，今日嘅材料我哋有洋葱啦。OK， 洋葱我就用四个，四个洋葱， 咁多， 番茄三个，系啊，我煲嚟咧，有时俾埋我妈咪啊，俾埋我阿妹家姐。 番茄都系三个啫，洋葱四个， 系啊， 会唔会冚咗啲味？ 唔会 唔会嘅，煲咗出嚟就 系 啦，甜味嘅。 洋葱四个，番茄三个，咁薯仔两个啦，仲有咧就红萝卜一个。嗱，你红萝卜你要买啲有泥嗰啲，你唔好买金笋， 唔好买金笋， 系啦，买啲你去街市见到啲污糟啲嗰啲红萝卜咧就啱啦，嗰啲甜啲嘅煲汤。系啊， 嗰啲煲汤嘅， 系啦系啦系啦，咁咧就仲有排骨头， 我就会买一 斤。有排骨味嘅咩？有排骨头排骨味嘅咩？ 系啊，排骨头好滑，好好味噶。你买一斤翻去， 长条系排骨头啊，嗱，唔好俾排骨味。 系啦，你话猪肉档嗰度， 排骨条啊， 排啲 排骨条， 斩啲靓啲嘅嚟俾我咁样。 有时冇噶， 有时冇，你啱去冇噶。 系啊，有时俾人买晒。 如果买唔到，我买排骨得唔得？普通排骨得唔得？ 买 买咩好啊？如果唔买排骨头， 买排骨头。都得啊，好啊， 豬尾骨好嘛？ 嗯，豬尾骨都好，系啦。咁之後咧，翻到屋企咧，我哋就首先將啲排骨頭唔好洗佢，你洗咗佢咧就會霉噶啦，唔好洗住。點解咧？因為我哋會整鹹豬骨。 哦， 咁我哋撒兩湯匙嘅鹽落去，粗鹽，即係好平嗰啲三四蚊一包嗰啲粗鹽，擺兩湯匙落去，醃佢六個鐘以上，六個鐘以上。咁咧係啦，咁咧洋葱咧你又切 夠鐘食飯。已经够钟食饭，老婆个汤咧热紧，听朝饮啦。 你夜晚晚响咗，之后第二日 热到好多时间咯。 而家根本上即系未到前菜，已经要玩六个钟。 系啊， 我哋要食好味嘅就冇办法噶啦，要付出少少啦。 我同意。 咁你腌佢，我朝头早送咗小朋友上校车，我就碌 开始 腌 啦。 街市买完嘢翻去 就排骨头啦。 咁如果你想争取时间，你带埋两汤匙嘅盐去街市。我真系试过喺隔篱 撒落猪肉佬嗰啲猪肉，你做咩啊你？ 我去争取时间啊！系我今晚要赢到， 你翻屋企都 咁，你咪 带 埋 个 煲喺猪肉佬度煲嗬。 我有时啲熟啲嘅真系会咁做，因为我上次买系啊，我买鱼佢哋都系咁讲噶，系咪你咪腌咸啊？我系啊，咁 有粗 盐， 系啊， 咁 又 可以悭好多， 冇错啦，真系悭翻半个钟咁样啦，咁样系啦。咁之后咧，腌佢六个钟之后，你都系全部材料都系切丝啊，切晒之后咧就炒呢个洋葱啦，落啲油落去炒洋葱，起码炒佢十分钟。 洋葱切到碎晒先啦，系咪？ 系啊，切丝咁样啦。咁之后你炒佢十分钟，等佢入边有啲洋葱嗰啲焦糖走晒出嚟咧，我煲汤就一百分。 啊，我冇谂过， 真系一定要炒到佢变黄黄地色，起码十分钟，中火炒佢，如果大火去炒窿，你唔好走开，你要不停炒一路， 不停兜佢。 系啊，咁咧之后咧，你就可以落晒其他。番茄啊、薯仔啦，同埋呢个嘅红萝卜， 落喺个煲度啦。 系啦，咁你用几多咧？ 几多水啊？ 十四碗水到啦，十四五碗水到啦。咁之后咧， 放几多个人饮啊？十四碗水， 哇，都有 四五个， 十二碗汤到啊！ 咁多， 十四碗煲埋 十 二碗， 十二碗 系啊，我煲一个钟就得噶啦呢个 汤， 唔使老火汤，唔需要番茄薯仔系啦。同埋你排骨你都要煲佢一个钟先淋滑嗰啲排骨头， 起码啦。 咁你嗰个排骨头你要飞水咯，照平时咁样用室温水去飞水，飞完水之后加埋落煲汤嗰度，大火滚咗，之后转细火一个。咁之后点咧？未做完嘅，未得嘅，我就咧，我做多一步，因为你番茄薯仔红萝卜咧，小朋友唔系真系同你食晒啲渣啊嘛， 我知， 我就滗一半出嚟 blend 烂去用搅拌机 倒翻落去。 倒翻落去，哇！就好似西湯嗰啲做法咧， 比較可以濃稠啲，係 啦，同埋啲小朋友可以吸曬所有嘅材料精華。 你哋唔食紅蘿蔔啊？ 對唔住，我又想問啊，咁點解唔可以一早 blend 咗先煲咧？ 因为 未 淋啊嘛， 又未出味咁啊，系咯，未煲汤未有太多味，咁你要等佢。 咁但系佢所谓渣就溶晒噶咯喎。 系啊，就一半整一半都好嘅，因为你食唔晒噶。我而家食 即 系 做多一个功夫，全家人都受惠。 我赞成， 使多样搅拌机啫嘛， 系唔使。其实你用嗰啲咧就 嗰啲嗰嚿机系啊系啊， 嗰 个 咪最好 都得系啊。 渣果汁嗰啲系咪？ 唔 系 嗰啲 叫 咩 嘢啊？ 一嚿嘢摆落，唔识讲啲我都 嗱呢碌嘢啦， 我知啊，怼落 去， 嗰咪就揸汁机咯，唔系揸汁机咩？哦， 新兴嘅， 我嗰个叫啤啤机啦，嗰个叫 新兴嘢， 改个名叫啤啤机， 冇错，我哋明， 系啊，我哋明，我哋即刻 搵啲相俾你睇啊， 好啊，咁大家咧又可以享受下呢一个汤水吓，一家人开开心心， 哦， 咩呢罐啦，多谢晒， 你系多两个窍门咯，就系你要将洋葱炒咧，同埋另外就 系 嗰个腌个 排骨 头 啦， 六个钟头，我冇谂过。blend 烂佢三样嘢 ，blend 烂一半，你留翻啲薯仔唔好 blend 烂。 梗系， 小朋友都中意食薯仔。 仲有薯仔，你要买边只？ 你要就边只？ 因为如果你买有一啲嘅，会溶晒嘅噃。 系， 你 又可以，如果你即系唔好切咁细粒咯。如果你煲一个钟，因为溶晒啦，系 冇错， 切又唔使太大嚿。点讲咧？ 中粒啊！ 切粒好似麻雀嗰啲打牌啲麻雀。 哦 ，OK， 果然系师奶文化吓啦。麻雀今日 size 就得啦。好多谢晒，今日多谢悠扬香太教我哋好多嘢吓。好啦，有机会再上嚟同我哋玩啊，好唔好？ 新年快乐， 新年快 乐，身体健康，大家。 快到12点钟回来我就会有客家旁。 如此一心当位救星，替你攀山越岭，我愿我做到贴心的保证，自我承认驱赶灰暗心情，你却沉溺煽情，委屈到按他高兴，愿你痛醒，明知他不正经，哄骗得多动听，试着信任我逃离他率性，再别强闯险境，才用爱的本领，难受过有我爱护，舍己拼命都答应，愿你可撇下阴影。我说过在澎湖航别怕，说过誓言别谈代价，和他早烧光火花，你为何念挂，抱紧你别惊诧，纵满身伤疤，维护你不慌不乱，不放下相拥刹那，容许我待他心得你心吗？愿你痛醒，明知他不正经，哄骗得多动听，试着信任我逃离他所剩，再别强闯险境，再用爱的本领，难受过有我爱护，舍己拼命都答应，为你阻隔着险境。我说过在澎湖航别怕，说过誓言别谈代价，和他早烧过火花，你为何念挂，抱紧你别惊诧，纵满身伤疤，维护你不慌不乱，不放下相拥刹那，从此放下他挑选我好吗？ 陈伟霆嘅呢首《护航》啊，快乐十二点钟啊，客家婆啊， 客家婆 今日话题关于乜嘢啊？ 今日你就大件事啦， 点解啊？ 真系突击测验之中嘅突击测验，佢、哎、今日奇考啊， 好惊啊， 惊咧、嗯，就要咁样先至能够睇得到你哋平时有冇留心听书。 奇考前同我补一阵习啊， 我一阵间会嘅， 系、okay, 啦，好啦，咁大家记住，一阵间十二点啊有客家婆出现，同埋今日嘅片段人间，我哋先咧十二点新闻财经消息。 好， 国内外政局稳定的紧要关头进行发射表示忧虑。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说，北韩自去年以来连续发射弹道导弹，非常令人遗憾。防卫相岸信夫表示，疑似弹道导弹飞行大约500公里，落入日本专属经济区以外的海域。日本政府正详细分析，并将进一步加强警戒监视。海上保安厅已经要求驶经附近的船只加强留意。在天气方面，华中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会在明早抵达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大致天晴，今晚渐转多云，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星期五和周末朝早清凉。现在气温23度，相对湿度 62%。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3,092点，跌197点，成交金额825亿4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602点，跌2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558点，跌232点。跟住系部分港股嘅做价：腾讯控股434蚊，跌16蚊；美团199蚊，跌20.6；中移动50.6，升2.6；阿里巴巴116.6，跌3毫；京东集团248蚊，跌17.4。汇丰控股48.95，升1.15；盈富基金23.24，跌2毫；比亚迪股份253.8，跌19蚊；快手68.45，跌4.6；药明生物78.7，跌4.15。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793，英镑10.546，瑞士法郎8.509，加澳元系5.637。

Happy Apple， 找钱找钱 找钱找钱找钱啊吓， 找钱 找钱找钱啊吓， 找钱。 每集礼拜三咧，阿夏家婆都来两日听。阿侬咧，以前咧都教过胎字架咧好多东西咯。我系话咧，逢礼拜三咧，其实夏家婆咧都会嚟到呢一度嘅。咁其实以往咧都教咗大家有好多唔同嘅嘢噶啦。你仲记唔记得有啲咩啊？ 唔记得晒，我都唔记得晒。 好， 好多 系完全系冇羞耻之心嘅，系啊，多人嘅就系重要嘅就唔敢望我，同我讲嘅就我唔记得晒，系咪？呢一个就系呢个小强强啦，系啦。 我又望住你。 你冇讲住，你、 啊、 我睇住你喺度咁样整自己嗰啲咒啊，就我唔记得晒咁样嘅。小张张都还有少少嘅羞耻心，佢就话唔记得，不过有好多都唔记得啦。咁样 记得与唔记得之间， 哎呀，好失望啊！我 净系记得一个 我 条乸壳， 系嘛？冇错， 即系个头嘛，头 系个头咯，个头啊。好啦，咁其实咧，我都有睇翻咧，以往咧咁多年，唔系都冇咁多年，咁多年嚟我教学嘅， 佢真 系 好多年 嘅。 其实如果有 其实真 系 好多年嘅，系有精神 精神快活人， 精神快活人， 精神 快活人教到今日已经正常翻， 由精神教到精神快活人， 冇错。所以喺呢个时候嘅话咧，我就真系都已经啊学过有好多嘢啦，系咁而咧睇翻自以前嗰啲碌屎啦，教过嘅有鸡片啦，大家记唔记得？ 唔记得， 系啊鸡翼 啊， 哦，记得记得记得， 鸡咧系乜嘢？ 蟹啊， 系错嘅，系芥。 但是 我读楷啊， 我记得啊嘛， 系啊，李楷爷，楷啊， 啊老师， 冇， 师傅啊， 我发泄下啫，老师 你 情绪， 你无端端话佢楷爷即系咩啊？ 佢楷爷，你冇听人哋讲乜讲过 咩？我唔识，我唔听呢啲嘢。 楷爷即系咩啊？ 你楷爷又得，又或者系你请爷， 即系咩啊？ 即系其实咪就你个人咯，即系你系啊，你嗰个你即系系你 楷爷 咯，系啦咁样嚟。 当然唔系一个赞誉词啦， 当然唔系啦。摆喺佢身上嘅， 其实老师你可唔可以赞我一句啊？试下， 你值得咩？ 咁啦，师傅啊，加一句咯，你楷好嘢， 系啦，都得，好啦，嗱，咁其实咧，除咗有鸡片之外嘅话，仲有蔬果片， 呢个记得， 系啦，蔬果片记唔记得有啲咩嘢啊？ 咁样啊，等下我好快数少少啊， 系啊， 有花片，我记得你教过花嘅， 诶， 数呢啲嚟做咩啫？老师，我应该数用客家话嚟讲啊嘛， 算啦， 又唔数得，我而家叫紧佢数，你凭乜嘢就要将我 讲啊？ 系啦，嗱，仲有嘅就系呢个蔬果片之外嘅话咧，仲有就。动物篇啦，动物篇嘅就有教过有猛兽篇啦，同埋有唔同嘅动物啦，例如话大笨象啊，长颈鹿啊，系啦，泰潘象， 泰潘象， 系啦。 阿老师，我真系记得一个张曼玉嘅撞蚊玉， 咁你又数得？ 撞蚊玉， 我 因为我错咗 啊 嘛，系啊，有人指正我嘅，因为佢真系高处未算高。 撞蚊玉， 系啦，咁我就撞蚊玉，佢就话其实撞蚊玉， 撞蚊 玉咧就系肉，你食嗰啲肉系啦，猪肉。种肉就系肉， 但 系 咧， 你 系 嚟个读个肉咧，佢哋又读个肉。 如果广东话咧系一样音， 冇错啦。 猪肉同张曼玉系一样音， 冇错。但系喺客家系唔同嘅， 嗯， 即系其实等于你可能 佢 个 姓唔系 肉 肉 肉， 唔 系张曼 玉，张曼玉。 哦， 你又可以系肉咯，张曼玉， 因为都唔同音噶， 系啊，肉 音调唔同。 反为你唔会话食猪肉系咪啊？ 系啊， 但张曼玉 冇错，嗰个就有名人篇啦，名人篇有好多啦，即系例如我哋识嘅就 系 阿张国荣 啊、 周润发 啊，好多人 话 煮饭俾佢食， 冇错。咁当然仲有嘅话咧，有调味料篇啦，大家记唔记得？ 糖啊、 油啊、 豉油啊、辣椒酱啊等等啦。 辣椒酱点讲啊？小云同学， 辣椒酱。 辣椒酱系冇一个啱，你话我系咪真系觉得 佢系糊住咁样求其噏啲音？ 系啊， 其实我谂住冧班噶啦， 胡混，简直就系胡混，你啊连冧班都不如啊！ 你俾个机会我啦， 冧班 系啊，有够无泪啊！ 我都冇听过一个同学谂住冧班，佢觉得系佢一生最大成就。老师大晒啦，我冧班点啊？ 仲俾你睇， 仲好似恶晒，巴闭啊！ 冇啊，我谦卑咁啊， 我唔觉得你 好晦，我心晦， 晦气 系啊， 嗰啲晦气说话 系啊，令到老师就 怨气啊，系晦气。 我已经搞咗成半年，你话俾我听嘅就系话，喂， 我 谂住 冧班，我而家校务处申请冧班，我冧六年，人哋毕晒业，我仲读紧小一，点咧？ 如果你唔俾我冧嘅话，我退学。 系啊， 真係好嘢， 係好有大志啊！你嚇，係我真係好少教啲咁嘅學生，孺子可教也。 咁祝你願望成功啦！ 係啦，既然係咁咧，我覺得咧，我哋翻學咧，你都會差唔多嘅時候咧，我哋會有一個中期嘅小測驗， 係啊， 又或者真係有一個叫突擊測驗，係嘛？突擊測驗真係好得人驚噶， 超得人驚！突擊隻 M 嗱呢句我永遠記得啊，老師，突擊隻 M 冇錯。咁所以其實喺今日嘅話咧，真係希望可以咧，就係趁頭先講俾大家聽，我哋有教過有咁多嘢，有講過雞啦，有講過蔬果啦、動物啦，同埋調味料。 雞我又唔記得啦，雞係咩話？ 好多啊，雞我有教過公雞啦。 雞字呢個字啊，我淨係講雞點 解？ 解啊，唔系解啊， 系啦， 我俾你传染咗啊！我而家脑入咗个解音， 我先有个痰喺度啫嘛。 你有十个痰， 系啊， 有十个痰，即系咩？ 你 个 夜半奇痰啊嘛， 佢有十个痰， 做咩啫？ 唔系好浓啊， 有教无类。我唔怕你哋， 清亦都唔得， 清亦都 清痰一点钟都未得， 成个钟都。 你唔觉得佢有时系咁噶？ 清唔到痰，所以咪做 你都做紧剧，佢就咳咳咳， 危啲么？ 系啊， 险 啲， 危 啲。我知，我知，危 啲， 危啲。 好啦，阿龙咧，危见啦咧，都留梯时间咧，做瘦瘦回顾， 早少少回顾， 咩翻译嚟噶？ 系啊，佢成日识咁样噶咋，得啊，我俾你冧班啊，怕你。好啦，既然系咁， 谂住冧班， 谂住冧班， 我谂住唔合格噶啦， 啊、你 唔使派卷俾我。 你读咗咁耐嘅话，其实你喺边班啊？我系谂住冧班， 成班个名就叫谂住冧， 谂住谂。班啲学生都系谂 喺厕所隔篱。成班有時去廁所，又可以係啊！我諗住臨班，我咁去啦。 我喺呢一班噶嘛，係 啊， 諗住臨 班咯，係啊，使乜教我啫？校工唔使抹嘅台，我諗住臨班啫啦，係啊。 你哋喺度嘥我時間， 係咩？因為係啊， 講成分鐘諗住臨班。 我嗰啲唔係時間嚟嘅，OK 好啊。 你啲時間我哋唔嘥，你都係嘥嘅啦，係你嘥定我哋嘥啫嘛，係咪先？始終都係你人生都係嘥時間，咁不如我哋幫你嘥咁啲啦，係咪？ 好，非常好，好啦，咁而家非常好，我真系好中意， 唔使教书， 唔系我完全系真系唔使教噶，我同你哋温习啫 嘛， 系我哋温习一下下， 温习一下 下系嘛， 温习 一下， 但我听你话虾蟹， 高材生， 我哋温习一下， 啊，你真系你啲语气，我好想冚你。都嚇人憎， 我覺得我 即係我咁冇修養，我都想講粗口對。 係啊，你覺唔覺得啊？ 係啊， 係啊，你而家先 佢真係撩人撩鬼攞命。 係啊， 講啲嘢咧，你而家 我嗌佢專稱高材生啫喎。 係啊， 你講嗰下，你即係令到人哋真係突然之間攞著一下咁樣噶嘛？你小心啲， 你永遠留喺呢個諗住臨班啊！一 高材生， 諗住臨班一二三。好啦，我哋而家嚟，首先喺雞篇方面嘅話咧，當然啦，就要介紹大家嘅就係話，每一日都會提嘅係乜嘢啊？ 公雞， 公雞嘅客家係 公雞， 係公雞。 共 我哋咁讲咯， 系咪咯？ 你系拱解，拱解同共解系咪唔同啊？ 系嘛？ 系啦，拱解。好啦，跟住另外嘅咧就系，如果你系 barbecue 嘅时候，大家都会好中意烧嘅系 鸡翼。系 啦，咁跟住嘅就系 你都答，你都唔系答紧人哋讲嗰啲嘢。 佢话我哋嘥紧佢时间，唔知边个嘥紧边个时间咯。由佢啦，高材生。好，高材生答我，鸡翼嘅客家系点啊？ 鸡翼。 差唔多，计益 益 系啦，计益 ，OK， 共计计益，一跳我哋跳到去， 个益 系咪好难啊？计 EAT 咯，笨蛋 ，EAT 系 it。 EAT 系读， 或者 IT 大热咯， 都得 蠢材， 好啦， 佢真系好有礼貌啦， 佢真系我知老师问紧嘢， 佢真系 对唔住， 佢的确系孔子后孔子嘅后人啊，佢叫孔融 啊，系 啊， 我知错， 我而家攞啲武器出嚟， 我知错， 跟住蔬果篇里面嘅话，我哋出现过嘅有白菜，白菜系 白菜， 白菜，系啦，白菜。 菜 啦，仲有就系呢一期，其实若果系咧，温嚟煲汤系非常好味嘅，就系粉葛，系粉葛系点讲啊？客家 粉葛 错，粉葛 粉 粉葛嗱，重复一次吓，头先咧就有公鸡、公鸡、鸡翼、拍菜、粉葛，得唔得？ 去到第五個啦，去到我哋今日嘅咧就係果類篇啦，即係其實生果篇。生果我哋有好多嘅，呢個就夏天比較多啲啦，都好多人食嘅，但係就好熱氣嘅係荔枝。點講？ 荔枝 錯， 荔枝 冇人叫荔枝。我哋系叫荔果，嗱，真系你完全唔记得晒啦， 真系唔记得。 唔讲荔枝嘅，系讲荔果，系啦，荔果， 荔果 、好，咁呢个好易啫，荔果就唔好再食啦。 马老师好熟噶，佢因为佢成日都试 过，就唔好食啦。好， 又冇咗十五秒。 仲有嘅就系香蕉，客家香蕉点讲啊？ 香蕉， 香蕉， 香啊， 系啦，香蕉， 香蕉， 好。唉，经过呢六个咧，就系呢个乜嘢篇都好咧，系乜都唔记得晒嘅，好唔紧要吓。好，我哋系嚟到我哋嘅动物篇咯噃。动物篇嘅就系话好大只嘅 太潘象， 系啦，太潘象 呢个记得 三个字，啱咗两个吓，非常好啊，高材生太潘象。 你唔好咁叫我啦， 系嘛？ 系啊， 咁唔系叫你咩名咧？ 叫小张张 啊 ，OK， 小张张，好，下一个， 秦虫， 仲有嘅就系咧狐狸啦，系唔好咁样话自己嘅真名， 系啦，虽然我都觉得你系， 系，我哋都唔好意思嗌你嘅，即系话我哋 bully 你，系咪？好啦，跟住我哋就有呢个狐狸啦，狐狸， 狐狸精， 狐狸精。好得唔得？ 得 系啦，好似重新再教过咁 啊！写到冇晒墨水啊，老师。 系啊，咁咪好咯，咁咪好咯。平时搵嚟画公仔系嘛？ 唔系啊，写字啊。 O、okay, K， 好，冇晒墨水。 唔使理佢，继续。 我有多支笔。 下一个吓，咁就去到我哋嘅调味料篇啦。头先你有问过佢嘅就系乜嘢啊？辣椒酱、 辣椒酱。 客家试下讲系乜嘢？ 辣椒酱。 唔啱嘅系辣椒酱。 辣 椒。 辣椒酱。 就系啦，头先又话有人又讲话好中意咧煲汤嘅时候就食汤渣，汤渣嘅话中意点乜嘢啊？ 豉油 系啦，豉油好易啫，系啦，好，我哋而家嚟啦噃，重复一次，第一个系公鸡， 公鸡， 第二鸡翼， 鸡翼。 第三白菜， 白菜； 第四粉葛， 粉葛； 第五荔枝， 荔果； 好好；第六香蕉， 香蕉， 系啦，唔系蕉吓， 香蕉。 好，大笨象， 太潘象， 狐狸，辣椒酱 。 辣椒醬，最後 豉油， 一陣間翻嚟就會再嚟多一個突擊測驗之中嘅突擊測驗。 哎呀，好驚！你又唔驚啦，諗住臨班。 咪係咯，幾好、啊！ 我而家背緊啊。 樹蔭外景營造困惑。怎么开始怕？然后情绪何痛？又日记收纳，这一个倔强自己会渐成熟吗？嘈杂远去，或者这里才听到雨声，可洗刷我糊涂个性。新转变会让我憧憬，追天空白日梦，玻璃窗如朦胧掩盖我视线，凌晨若哭过了天光，找镜子一笑去自勉，小星星伴月亮，小花猫迎同墙看着我表演，再想象每个未来跟我 找镜子，一笑去自勉。考得低，学字才经得起，能重来，发掘我优点。我等着我那未来，面带更自信的脸，安抚我别太眼前。 知未来的我，时间是12:26。 客家婆， 客家婆来咧， 好啦，客家婆点完咧，都有开始噶啦，铁鸡拆音系啦，铁鸡拆音咧，即系拆音以前教歌所以嘅同事，所以咧检热咧头条声咧都留开始噶咧换湿热哈。 但系老师啊，嗰啲谂住留翻嗰啲系咪唔使？ 你见到佢已经完全都好似啲外产， 我依家换湿 咩外产啊？ 即系好似呆咗咁样喺度， 我 换湿 紧。 换湿系咪啊？有 温习啊嘛， 哦系嘛？ 换湿咩叫做？ 系啊，换湿啊， 换湿啊， 系啊！ 你睇下啲人又唔留意，喺度叭叭叭，我喺度换湿紧，换湿诶！ 我以为你唔系换湿， 你 我以为你换裤啊，唔系换湿。 系啦，你唔需要咁样嘅。 我好认真啊，老师。 好嘅，快啲啦，快啲啦，快啲啦，冇时间。 好啦，咁啊，而家你要试下大家个连钟先啦吓。 钟钟钟， 你系钟啊？ 六合彩嘛，今期亿几，梗系嗌钟啦，系咪先？钟钟， 好， 钟钟 钟。 笨蛋嘅， 中 中中，咁样嗌自己真系可怜。 佢闹紧我啊， 系咪啊？ 系啊，中， 你唔好咁样谂。 笨蛋， 系，但系嗌唔系，因为其实你嗌呢一个连中，其实系自己个名嚟噶嘛，系咪？ 我 嗌 冇 问题， 笨 蛋，我就系笨蛋啦，咁样。 我冇我系两个字。 换湿系好嚟啦，哎呀，唔知点解今日中住火样咩？ 中中， 我唔想噶吓。好啦，我哋嚟咯，冇嘥时间吓。第一题，杨乃武最中意少。笨蛋啦，唔该。 白菜， 白菜系啱嘅，冇错。杨乃武最中意小白菜啊。 笨蛋， 好， 我有嗌啊。 佢嗌嗌迟。 其 实 咧，我分析过，因为你坐喺老师嗰边咧，佢会只耳仔听到你多啲。其实我有嗌头先，同埋我嗌得快过你啊， 嘥气。 到第二题，如果系嘅话咧，中意 佢嘈住你啊。 最中意嘅咧就系去搞人哋嘅老公嘅女人咧，俾人哋叫笨蛋。 狐狸， 狐狸好。扣四分，懒 成。你边个学校边个规例写住懒成？ 学校 边个 规例我唔可以俾分？ 我唔得，我唔得，可能会赢。 我都觉得你系， 我唔得， 唔好嬲。OK， 我帮你。第三题，头晕去看医生。 笨蛋， 笨蛋， 香蕉。 扣六分，向就错嘅系，而家暂时佢系负十分。 你有冇换？你有冇换接啊？ 系啦， 我换接噶。 下一题，大笨象揸支枪去打仗，打 笨蛋， 笨蛋， 辣椒酱， 错嘅负十分，再加多负四分，系负十四分。甩嚼酱 系 啦， 你冇 个 字啱音嘅， 帮你唔到。第五题，今天是晴天， 笨蛋， 夜笨蛋， 你唔使咁惊，我唔答添啊，俾你。 共戒， 共戒系啱嘅，我俾翻四分佢，而家系负十分嘅。 我呢啲系为自己学习， 下一 题努力。 礼多嬲死乜嘢啊？ 钟， 系阿钟， 太半箱， 好好啊，1000分。真 笨蛋。 形容人， 快啲啦，老师！ 好孤寒，我出乜嘢，你出 笨蛋 啊！笨蛋， 是腰，跟住系盘骨，奶过，戒烟， 都系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一名初步确诊新冠病毒嘅外佣，佢嘅雇主同八名密切接触者，正系喺海洋光谱号参与公海游。有关邮轮按政府要求，提早喺今朝回程返港，目前停泊喺启德邮轮码头。船上所有乘客同员工合共3700多人要接受检测。至于9名密切接触者已经在船上被隔离，全部检测结果呈阴性。 受事件影响，邮轮亦会停航，直至船员完成第二次强制检测。原定听日出发的航程会取消，旅客可以获全数退款。至于在今个月二号出发的旅客，可获退款两成半。政府专家顾问港大医学院院长梁卓伟表示，除了望月楼群组之外，香港已经出现与望月楼无关，并已经有第三代传播的个案。相信社区存在至少两条额外传播链，预计已经潜在可能五至十条的传播链的隐形传播链，形容是非常大的警号和非常紧急的时间。梁卓伟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在没有任何防疫措施之下，每名感染 Omicron 变异病毒株的患者可以平均传染给八个人，即使已经戴上口罩，传播力亦会可以减低两成，即是每名患者传染 6.4 人。认为确诊数字可以几何级数上升。他说政府要落重药，采取果断措施，将社交距离措施收紧。他又说，假如 Omicron 在香港社区爆发第五波疫情，估计需要三至六个月时间才能够全面受控。政府专家顾问、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表示，香港再出现源头不明个案，如果之后仍然未能找出感染源头，有机会显示社区已经有隐形传播链。据他了解，已经有其他个案同样怀疑源头不明，相信香港第五波疫情技术上可能已经开始。袁国勇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政府就今次望月楼群组的密切接触者追踪工作做得很好，望月楼的防疫措施亦都充足，感染率只有 3%， 估计望月楼角落位置的空气流动不足，令到病毒经空气传播。他指出，当社区出现更多源头不明个案，政府可能需要再考虑停课和限制食肆和食境安排，相信当局会作慎重考虑。北京冬奥会下个月开幕，国家主席习近平考察冬奥会、冬残奥会的筹备工作。习近平先后到国家速滑馆、主媒体中心、冬奥村、运行指挥部调度中心以及一个训练基地，实地了解赛事的筹备工作，探望慰问运动员、教练、运行管理人员、媒体记者和志愿者等，并向大家致以新年祝福。习近平和准备报道冬奥的内地记者交流，勉励大家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争取第一时间将北京冬奥盛会传播开去。要通过办好这样的大型国际赛事活动，进一步提升文化传播力、新闻影响力、国家软实力。北京冬奥会将于下个月4至20号举行，冬残奥会3月4号开幕，直到3月13号结束。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大致天晴，今晚渐转多云，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星期五和周末朝早清凉。现在气温23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092点，跌197点，成交金额833.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602点，跌2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558点，跌232点。跟住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434.4，跌15.6；美团198.9，跌20.7；中移动50.65，升2.65；阿里巴巴116.6，跌3毫；京东集团248.6，跌16.8；汇丰控股49.0，升0.2；盈富基金23.26，跌0.8。比亚迪股份254.2，跌18.6；快手68.5，跌4.55；药明生物78.7，跌4.15。汇市方面，美元其他货币的汇价：港元7.793，日元115.99，瑞士法郎0.917，加元1.271，人民币6.373，英镑兑美元1.353，欧元兑美元1.129，澳元兑美元0.724，新西兰元兑美元0.681。日经平均指数报29,314点，升13点。港金现价报16,870元，升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4.96美元，卖出1,815.7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

断人间，我的僵尸男友。 5、4、3、2、1 Happy New Year！ 揀徐靜先同我分手啊？點解啊？唔理，我要飲，冇酒啦，今晚飲曬啲酒啊！有冇人啊？有冇人？有冇搞錯啊？蘭桂坊咁早一個人都冇嘅，係咪連個天都黑喎？呢個冇人要嘅可憐中類啊！咦？唔係。前面有个人瞓咗喺地下喎、啊，喂喂，起身啦、啊！你唔好揸醉啦、啊！喂，起身啦、啊！有冇酒啊？请我饮得唔得啊？哇，你冇嘢冇？喂喂喂 ，Happy New Year！、啊、请我饮酒得唔得啫？ 得，请你饮咩酒都得，不过你可唔可以请啲铁打走我先啊？ 哇！ 打真啊！ 呢位哥哥仔 O K 靓仔，皮光肉滑，鼻尖尖，哎呀，上目炯炯有神啊！系咪读炯炯啊？系啊，发达啦，嗒得过啊！不过依家点搞咧？我啲妆冇晒啦，去到度定我去你嗰度咧？哎呀，好混乱，好混乱啊！乜嘢都谂唔到啊！死啦！我个 girl 度好似有阵味添，哎呀，仲烂咗个狗啊！弊啦，我今日咧，我咁啱撞咁啱啊，点解啊？ 哎呀，小姐，你系咪想咩我啊？ 唔 该晒，我受咗伤，我喺上面跌落嚟、 哦， 你够唔够力咩我啊？ 咩啊？你讲乜嘢啊？ 我就嚟唞唔到气啦！哎呀，我头先搭落嚟咧。我好似咬住啲垃圾，你有冇掹走我最啲垃圾啊？ 吓、啊！我仲以为你去 party 嘅打扮嚟嘅啫噃，你好地地做咩咬住个胶袋傻仔嚟？ 仲、有块橙皮啊！唔该攞开啊！唔该、啊啊。 好唔 ？Oh my god！ 姜 B 咁嘅款啊！ 啊！你搞错啦，我唔系姜 B， 我系姜 C。 我理得你啊！僵尸僵尸，哎呀，执咗呢一件僵尸翻屋企庆祝新年先哦、 啊！原来你又系僵尸，哎，我晕啦！ 喂， 散着空气，清新海浪，阳光温暖大落无痕你。僵尸 BB 咧？咦，僵尸 BB 咧？啊，原来我琴晚发梦、啊，老天啊，唔好咁玩我啦，我唔制噶。新嘅一年我要重新开始，我中环辣女火玫瑰，唔信冇运行。哇，唔系话瞓到三点，我真系会起身刷牙洗面先啊！ 吓死我，吓死我！ 你边位啊？你做咩嚟我屋企个厕所嘅、 啊？你又问我边位？我琴日咪话咗俾你听，我系僵尸咯。琴、晚你喺中环孭我翻嚟到你屋企，孭成粒钟啊！唔该晒你啊，呢位啊姐姐吓，唔该晒。 我孭你？ 系你孭我、啊？ 你系僵尸？ 系啊，僵尸啊！ 咁姜 B 系咪你细佬定系你大佬啊？ 我冇细佬噶噃，我又冇大佬，我唔识姜 B， 我总之话俾你听，我系僵尸。 喂，咁你而家喺度做咩？ 刷牙咯， 刷牙。 哎呀，唔知系咪好耐冇吸血咧？我连最后一只獠牙都好似蛀咗啊！阴公， 獠牙， 系啊， 你点会有獠牙？ 哎呀，小姐啊，我讲咗几廿次， 僵尸 vampire 会吸血嗰啲，梗系有獠牙，唔系好獠牙点吸血？唔通用饮桶咩？ 你都几好笑噶吓，啱身。除非你擘大个口俾我睇下你只獠牙。 唉，我都话难剩一只，你系挑人哋俾你睇。 擘大口。 嗱，睇下咧。 哇，死人啊！你只系得嗰只獠牙咋？ 系啊系啊，嗱，我冇呃你啊，系咪？因为咧，我只獠牙我烂咗啊。 烂咗啊！ 我饿咗几日啊，吸唔到啊，想食嘢啊。 哎呀，咁麻烦噶你。 唔该你啦， 咪 做下好心啊。嗱，最多咧，嗱，我又唔会伤害你嘅，我都拣人吸嘅。我认你做主人，你有啲咩吩咐咧？我赴汤蹈火。我一定帮你，好唔好啊？ 系，得唔得？男人靠得住啊，就猪乸都会上市啦。喂，你爬上个吊灯，我做乜嘢？你老 我想 话 俾你知啊，我系靠得住噶。你话猪乸上树啊嘛？ 你落翻嚟。 我系靠得住噶。 我信啦，我信啦，信啦。 得唔得？ 哎呀，我去厨房煮啊，等等，咩俾你食啦？ 有嘢，有嘢食。 死啦！厨房咩都冇，得翻早两日直剩嗰啲咩醉锅、醉鸡锅，哇熟噶噃，死啦！唉，都系唔系咁？佢系僵尸啊！我谂嗰啲咩喧宾难凑啊，嗰啲咩声嗡嗡嗰啲咁嘅嘢，佢应该中意食啩？好，日月整夜俾你嗒啦！阿僵尸哥哥啊，喂，好快嚟有得食噶啦吓！ 喂，唔抵又唔食咁， 你食乜嘢啊？点会有嘢食？我食到索索声啊你！ 好食啊！呢啲咧系印尼血燕，哇！啲血燕啊，好大血腥味，好正啊！好冇呃人啊，真系血燕。 搞错啊！我都唔舍得炖你食。 好食啊！ 你食晒嗰啲血燕，我要你赔啊！ 得得啦，冇咁顾人啦，你要我做咩啦？我都话啦，我帮你，我赔翻俾你得啦啩。 你话个今晚即刻要帮我开工噶，我要个衰人知道痛苦呢两个字系点写啊！ 衰人，阿火玫瑰小姐，你带我嚟呢度做咩咧？同埋呢度咩边地方咧？边处咧？ 呢度系我嘅前度男友，又名劈腿偷食出轨王嘅屋企。你一扮鬼吓佢， 吓佢 一阵间再吸埋佢啲血， 吸埋佢， 帮我好好教训佢，唔使留手嘅。 冇问题啊，不过咧，我想问咧，我本来就系吸血僵尸，吸血僵尸点扮鬼咧？系嘛，即系两样嘢唔同噶嘛，系嘛？ 你扮女人吓佢， 哦， 冇错，开门，佢翻嚟。 哦，傻啦啦啦啦！哦，啦啦啦 ！B B， 你翻嚟啦？ 吓咩嚟啊？喂，寻晚咪同你讲得好清楚咯，我哋玩完噶啦，我哋分手噶啦，啊唔系，我哋已经分咗手噶啦，我日都唔想见到你噶，你扯啊！ 哦，倜傥情圣歌 啊！ 我求下你，你俾次机会我啦，我以后唔会再乱咁发小啲脾气噶啦，又唔会乱咁使钱噶，我求下你啊，我哋冇分手啊，唔好分手啊！ 走啦，你走啦，就算你而家跪响度啊，哀我啊，冇用啊，你走啊！ 好，既然你咁样讲嘅，我哋就分手啦。不过唔该你还翻啲钱俾我啊，80,000啊！ 还咩啊？还猪格格啊？我系唔还，点啊？你咬我啊！ 得你讲噶，哼！你叫得我咬你嘅话，我就搵鬼咬你，你冇后悔啊！ 走啦！我新女朋友 Yoyo 嚟紧啦，喂，系话是话，俾人锁匙我，走啊！ 你一定会后悔啊！我走， 好行家唔送，好，冲个靓凉，准备一下先。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诶，点解成碌黑麻麻嘅？停电？哼，梗系头先个衰人整蛊我，仲好点蜡烛浪漫啲，哇！加啲迷魂香薰，仲有七步迷魂散，靓女悠悠，你飞唔出我手指罅噶啦！ 咦，人哋都冇谂过飞出你手指啦！ 喂，你边位啊？ 唔衰嘅啫，我咪拥有 B B 咯。你衰公，你今日咪有第二个啫？ 冇啊冇啊！ 你笑乜啫？ 你啲人入嚟，我见到你咪笑咯。喂，仲有你把声，到底系尖啊定沙噶？你到底边位啊？ 你唔中意我嘅音咩？我声音叫天啊！ 我唔中意。 你唔准话我， 你望住我先，快啲！ 我望住啊，一路望住你。 你望边度啊？你耷低头，你望我边度啊？望我对眼对眼啊！ 哦， 眼喺上边，我骨头 戆咗啦！你睇唔到咩？不过悠悠，今晚点解你咁鬼死高嘅？ 冇咁心急啦，想知点解？你怼啲嘢埋，怼咗对耳仔，咪怼啲嘢，怼咗耳仔埋嚟啊！ 怼错啦！ 嗱，我着咗对八寸嘅高踭鞋，我想你帮我除鞋咋啦？除鞋啊，唔好乱嚟，好唔好？ 好，好啊，好啊！ 哎呀，唔该啊，阿靓仔啊， 系 挺好的， 正啊！饮啖米汤，啊唔系，饮啖迷你汤好唔好？ 迷汤啊嘛，你个衰公，你咪专一女仔啊？先讲啊，你都算下流贱格，成日呃嗰啲可怜无依无靠少女。 唔系成日啊，大姐系间唔中咋？ 间唔中你个卑鄙无耻、社会败类，我最中意呢啲男人嘅啦。哎俾啖迷汤我饮啊！大啖大啖啲，怼落口，倒落嚟， 等阵先。 一煲饮晒， 我大大杯浸俾你饮。 嗯，哎呀，你喂我饮。 喂啊，好，要我喂。嗯，你曳啊，不过我学你咁，我都中意啊。 大啖啲，大啖啲。 我饮一啖先啊，自己饮啦。 你个死人头！ 我你 咩啊？你。快啲饮晒佢，一二三，晕低！哇，又话七步迷魂散，两啖就晕啦！哎，喂，搞掂晒啦，喂，唔该，出翻嚟。 哎呀，真唔该晒啊你！哇，我已经啊将呢个衰人嗰啲衰嘢咧拍咗条片啊，我哋放上网。 好， 晏啲嘅话咧，呢、這个声东击西啊，就会上嚟有咩咁嘅节目嘅咩？就会上嚟啊，就系拍嗰啲贱人嗰啲咩大揭秘啊！ 好， 好，搞掂我哋手人。 唔好似我而家忽然间想食少少嘢啊！ 冇问题、啊， 我吸佢得唔得？ 得啦，你咪就吸呢个贱人啲血咯， 系啊，贱人血啊，贱人血啊， 佢啊抵死嘅，不过你冇吸干噃吓，留条后路俾佢，因为嗰阵仲要拍嘢喎， 冇问题啊，好，咁我嚟啦，王， 嚟 啦， 哇！ 哎呀，中文辣女啊，成个礼拜我冇血吸好惨啊，我就嚟唔得，你做我好心啦， 哇，你睇下我， 吓、啊， 我贫血。我冇血俾你吸， 唔系啩？ 我真系帮你唔到啊！我慢慢煲咁多嗰啲咩猪润汤俾你饮嘅话，我都帮唔到手、 不如你再带我去猪肉档食嗰啲猪肉放题啦，好唔好啊？ 冇冇冇，我哋已经食咗好几次放题啊！阿猪肉真开始俾面食我睇 啊， 好难睇。 不如去另外一档咧，那个鱼佬饮鱼血啦，得唔得啊？唔系我挂得噶啦。 鱼血得唔得噶？ 顶住档先啦。 哎呀，我晕啊！ 哎得，中文辣女火玫瑰，我哋唔好去街市。 点解？ 前面有好嘢，啱晒我同你，就系高高高 高高高百货。 冇错， 正啊，一支高高高。 系啊，年中大出血，个个人去买嘢，大出血，我仲有好多血可以饮啦，开心死啊！ 哎呀，正系你开心啊，我啊有得替你开餐啊，自己都冇得出血咯，唔开心啊！ 辣女， 你望住我啊！ 望住你边度啊？ 望住我悠悠嘅眼神， 有咩好睇、啊？ 恭喜你，2022年你会拥一个更加锡你、更加爱你嘅僵尸男朋友，有咩好担心啫？一齐品尝年中大出血咧！ 你把声好似咩香港李志刚咁大 气啊！ 你系咪同佢有少少渊源噶？ 直情有路啊！你有你买，我有我吸血，嚟啦！ 买好多嘢。 Why?